最低約20度，展望未來兩三日較涼同埋有幾陣雨，早上氣温喺20度以下，而家嘅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係88%。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位於廣東北部嘅一道冷風正逐漸向南移動，預料喺今日日間橫過廣東沿岸。其相關的東北季候風隨後會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3至4級，漸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海有小至中浪，漸轉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風4級，漸轉吹東北風達7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東北風達7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4級，漸轉吹東北風達6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東北風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北風6至7級，東部漸轉達8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無風，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8公里，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19公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19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和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收市報35,609點，上升1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報4,536點，上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4，日元114.36，瑞士法郎0.92，加元1.232，人民幣6.395，英鎊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5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1.83美元，賣出1,782.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上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想要 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扭开心机，咁有香港电台陪住你啦。咁啊，边两个频道咧，就系六点到七点啊，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就冇前两日咁清凉啦。咁啊，不过都舒服嘅，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其实寻日去到下午嘅时间啦，咁啊，我自己都觉得哇个。天文台啫，即系系厉害嘅，因为佢咧都话俾我哋听个天气大概系几点，系几多度噶啦。咁我果然晏昼嘅时间咧，真系嗰个最高嘅温度咧，哇，简直完全感受得到啊！即系热热地，可能又加上冇乜云啦，咁啊，所以咧，哇，发觉寻日下昼咧都有啲轻轻地啊。不过咧话换嚟嘅咧就系寻日夜晚见到一个好靓好靓嘅月光。直头觉得自己好似过紧中秋节咁啊，咁啊自己都忍唔住咧，拎咗部机出嚟啊，影下相先，影下个月光咁靓，系咪？无端端今年好似多咗一日中秋咁啊，咁啊系嘅，心态嘅嘢自己改变嘅，你觉得靓嘅，你觉得似中秋嘅，咁咪似咯，系咪？有乜所谓啊？呢啲仲可以将之前食剩嘅月饼再攞出嚟食，上多次月，几开心咧！所以好多时都系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乐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2021年10月21号，一齐见面，一齐努力工作，加油！ 晨光每日一格。 所谓正向思想非常之重要，因为当我哋有咗呢一种嘅正向思想嘅时候咧，发觉个人咧啊，样样嘢都比较上容易咧系快乐咁样去到过。当然啦，身边亦都有好多嘅唔同人去到支持住啊，有好人嘅，好人就好紧要啊。除咗好人有好报之外咧，好人咧一定咧就可以有好多正向嘅思想。你话阿 Q 又好，我自己就唔会称之为纯粹阿 Q 啦，系因为你就算喺逆境入边，你都睇到曙光。因为人总系将幸福咧解读成为，喂，你有冇幸福啊？我有幸福、啊，或者我冇幸福、啊，咁就好惨啦。点解一定要有呢一个字呢？可能你会觉得，喂，我有车、有屋、有钱、有权力，呢啲幸福咧就系咁样嚟噶啦。你又有冇试过从冇嗰方面着手呢？喂，冇都系幸福，冇喎，咩都冇，仲幸福？系噶，我哋虽然咧有阵时我哋亦都有一部分东西我哋拥有住，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做到无忧无虑、冇病冇痛、冇灾冇难，其实原来我哋已经系有住幸福，同埋正值咧就喺幸福入面。有呢，即係剛才讲嘅一啲有楼啊、有钱啊、有权啊、有车啊，好多时呢都係有咗之后俾人睇嘅啫。冇嘅嘢呢，无忧无虑、冇病冇痛、冇灾难，冇呢係留返俾自己。两种嘅幸福，你会选择边一种？ 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未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相守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埋七和，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鼓励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憾。 所有怒死与自背作自己，愿意跟我细数恋爱挫折，抱住我会死。谈完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我，平凡在我路过十个自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便显得不配我。平埋亲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理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弱者所写的悲歌，事实上为什么能拍到拖，说穿 田嘅好人，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着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个客人去餐厅那里吃饭，但是餐厅太好生意了，竟然没人怀疑这位客人的存在。他等了好久，连迟过他来的客人都开始上菜了，都还未有侍应走过去招呼他，问他吃什么。换作是你，可能你已经发烂渣，又或者对住啲侍应发脾气。但是呢位客人嘅情绪就管理得相当之好啦。佢笑住咁样行到柜位同老板讲：啊，老板啊，今日我好似坐咗喺观众席咁，唔系点解坐咗咁耐都淨係可以睇住人食啊。个老板听咗之后即刻同佢讲唔好意思，好快就帮佢点咗菜啦。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难事都可以用幽默轻松来到化解一切，不一定要搞到面红耳赤或者闹到你死我活。用幽默的心来到转化负面的情绪，是追求智慧人生非常之重要的一个课程。你们有没有留意，专字的左边是一个车字，右边是专心的专字。咁亦即是话，我哋要专心揸好人生嘅呢一部车。人生五岁要有五岁嘅时候嘅纯真，二十岁要有二十岁嘅热情，三十岁要有三十岁嘅成熟，四十岁要有四十岁嘅稳重，五十岁要有五十岁嘅智慧，六十岁就要有六十岁嘅经验。呢啲就系人生嘅转啦。所以希望大家遇到啲咩困难或者唔开心嘅事都好，千祈唔好钻牛角尖，而系识得灵活转一转自己嘅心态同埋睇法。只要情绪转一转，好多事情都得以解决，得到圆满噶。 原来是笑声一片，未觉俗世事转了几圈，心更乱，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着你的温暖。何妨任那天跌落，滔天巨浪向着我乱扑乱缠，才更觉我心一秒也未变。抬头望千山万树，星空大地扑实透露了自然，同献上最真跟我相见。来吧，关怀人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分温暖，恩薄受欠。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冬别暖，陪伴是爱心。踏过万里路，有你手牵，心最暖。无论遇上秋霜冬雪，愿最后抱着你的温暖。何妨任那千叠浪，滔天巨浪向着我乱扑乱缠，才更觉我心一秒也未变。抬头望千山万雪，清空大地扑实透露了自然，同献上最真跟我相见。来吧，关怀人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分温暖，人若受牵。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同聚海角也是分宴，何不以爱做导船，同珍惜让这爱万世不断。风波过去小岛见流天，各把感情浓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受欠。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各把感情浓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天天欢笑，人若受欠。人若关怀人也会被爱顷刻改变，人类有笑有梦寻，只因心。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这个故事其实我在若干年前都已经听过，不过呢近一两日不断在个脑入面出现。是啲乜嘢呢？讲紧就是一个嘅研究，有关动物嘅研究。我最记得嗰阵时讲呢个故事俾我听嘅老师呢，佢就话到啦，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研究来的。因为有位教授，他自己就在个森林里面、哦、见到一只的母鸡在孵蛋、哦、竟然间会见到就是不同的蛋，因为原来他都会帮手孵的、哦、于是乎心血来潮，他呢就在母鸡的身上面做了一些简单的实验。这个实验非常之容易的，就是当这个母鸡行开了找东西吃的时候，它呢就将原本母鸡要孵自己的蛋呢拎走了它，先它呢就换了第二种的蛋， 首先呢就係換山雞嘅蛋。好啦，母雞返到嚟嘅時候見到咦、個殼唔同咗顏色喎，好多個問號喺度。諗咗一諗，佢呢就繼續孵呢隻蛋啦。又好温柔，好似平時咁樣坐喺度啊，暖住佢，好似孵自己嘅蛋一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隻山雞呢呼破殼而出，母雞呢帶到佢樹林嗰度，然後用自己嘅爪撥開嗰啲嘅泥土啦。喺泥土入面呢就搵啲蟲仔，咁就教山雞你自己喺度慢慢得得得得得嚟食啦。我教授睇完之後呢，犀利喎，呢隻母雞識得孵呢一隻山雞，山雞仔啊，仲識得教佢喺自然界入面覓食。實驗二，跟住佢呢就搵一隻鴨蛋返嚟，又放喺度喇喎。母雞轉頭返嚟嘅時候又見到嘩隻蛋又唔同咗樣嘅呢咁樣。於是乎呢佢呢就繼續孵完出嚟之後呢蹦蹦破殼而出嘅隻鴨鴨啦。吓、母雞呢竟然間帶住呢隻鴨鴨去邊呢，佢帶住鴨鴨去附近嘅一條河邊嗰度，就等鴨鴨自己喺度呢游下水。啊、教授睇到簡直係嘆為觀止。母雞自己就唔會衝落條河嗰度㗎，但佢見到孵出嚟嘅鴨鴨嘅時候呢，佢竟然間會自己識得帶佢水入面游水喎。當我哋以為愚蠢嘅雞雞啊冇感情亦都冇愛心，但係原來佢有好多嘢佢都識㗎。佢諗到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一個團體能否安定，關鍵就係在於團體入面每一個嘅個體，我哋可唔可以呢就係不同物種不同人種互相尊重包容。就算人與人之間嘅相處，我哋能唔能夠以慈悲嘅胸襟去到互相扶持呢？一隻母雞能夠以愛心同埋智慧對待外形同埋生活習慣完全不一樣嘅異類，身為人類嘅我哋只要肯用心，當然呢我哋都可以做到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彼此好好地看待對方嘅。 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仗节目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 快脆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监警会表示，一份限阅文件夹在本月十八号晚遗留在一部的士内，至今仍然未寻获。文件夹中再有六宗投诉个案的调查报告，涉及共二十名人士的个人资料，包括六名投诉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被遮盖，只是显示小部分资料。十三名被投诉警员的姓名、警员编号、年龄、职级、服务警队的年资，和一名证人的姓名和职业。监警会已经就事件通知警方，同埋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报告。会方亦都会知会受影响个别人士。监警会呼吁市民或者的士司机，如果执到该份文件夹，立即交到就近的警署或者同监警会联络。会方已经建立一套安全电邮系统，以电子加密方式传送限阅文件，以取代纸本文件传递。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白恩斯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白恩斯在会上表示，中国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美国会在应该的时候和中国激烈竞争，包括在经济、关键基础建设和新兴科技领域，但会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和中国合作，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无核化等领域。白根斯批评中国一系列的做法，包括指控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在西藏侵害人权，扼杀香港自治和自由，以及霸凌台湾。他说这些不公正的作为必须要停止。他又关注解放军战机飞近台湾，认同美国持续遵循一中政策，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破坏印太区域现状和稳定的单方面作为，呼吁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应该依循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被監禁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獲頒歐盟最高人權獎，歐洲議會領導人選出納瓦爾尼成為今屆的得獎者，其他候選人包括阿富汗婦女和玻利維亞前臨時總統艾尼茲。歐洲議會最大黨團的社交平台發布消息，並公開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釋放納瓦爾尼和其他政治犯。欧联分组赛 F 组，曼联三比二反胜亚特兰大。曼联半场落后两球之下，凭拉舒福特、马古尼和基斯坦奴朗拿度的入球成功反胜，同组的维拉利尔四比一大胜年青人。曼联小组六分暂列榜首，亚特兰大和维拉利尔各有四分。H 组车路士四比零大胜马毛，但前锋卢古卡和迪姆华拿中途伤出，同组祖云达斯一比零作客险胜新尼特。祖云达斯目前九分排榜首，车路士六分排第二。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喺20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和车路要清楚分隔。吊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城南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杨秦在生意上几经波折，正处于事业低谷的他，有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援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8/22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波城啊，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二台40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神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 二台40周年很兴奋，就系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6:37啦，出边26度嘅气温，咁啊白元浩今日朝头早咧晨光第一线入边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哇今日咧见到月光好靓啊，寻日已经系啦，寻日夜晚好鬼靓啊，你有冇见到啊？ 你经常都会影到呢啲野外咧，睇到啲天然景象嘅照片，我哋睇你啲相就够靓。 唔系啊，市区都睇到噶，我头先翻到嚟翻到去广播大楼嗰度都仲见到好靓嘅月光噶。 哦，系啊，不过因为咧，你翻工嘅时候咧，你个天仲有好黑掹掹噶嘛，咁你就会睇到出边咧嗰啲月光啊，或者系夜晚咧，有时啲风吹喐啲树加埋啲灯光都好靓噶。 啊，系啊，而家系咪消失咗啦月光？ 而家去咗，而家已经睇唔到月亮啦。 你话天光得几快啊？ 但系照计应该迟啲就会慢啲噶啦，即系可能你过多个零月，你再问我，可能我呢个钟数都仲睇到咯。 应该都系噶啦吓，咁啊，希望大家有机会望下身边有好多靓嘢。 冇错， 但我想话咧，今次咧可以贴身啲留意翻自己嘅自身先。嗱、嗯，好多时咧靓咧，除咗话外貌靓之外咧，仲要内在都靓啦。咁唔系话净系心地善良嗰种靓嘅，而系咧由内散发到外嘅，譬如你健康咁样啦。咁、你健康，个人自然精神啲，咁啊魄力好啲嘅时候咧，个气场又会好啲啦。我最近咧就喺度研究緊咧头发嘅问题、哦，因为咧我自己系一个经常咧都好懒嘅人嚟嘅，嗱我头发越剪越短啦，因为咧我都好惊咧就系话好多时入冬嘅时候咧一洗咗头咧，其实我系好怕吹头嘅，尤其是咧因为如果屋企小朋友瞓咗咧，咁我觉得个风筒好大声噶嘛，咁、我就唔系好想即系好似好嘈咁样啦， 唔好吹得唔得啊？唔吹。 如果我较早啲嘅时间由得佢天然干咧都可以嘅，咁、但系首先你个头发唔可以太长啦，如果唔系佢会干好耐啦。 系啊。 第二咧就系因为我比较厚身啊啲头发，咁、就变咗系有啲麻烦嘅。咁、我最近咧就研究啊，到底如果我唔吹干个头就瞓，咁得唔得咧？因为我其实咧成日都系咁嘅。我会唔小心等唔切个头干咧，就瞓着咗。 其实咧，我成日都想讲咩咧？我自己由细到大洗完个、我啲头发都男仔头咁样嘅发型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我由细到大咧，好多时都系洗完头之后啦，冲完凉啦，我都唔会特别等佢嗰个头干咗，跟住先至瞓嘅。咁 touch wood 啦 ，so far 啦，咁可能真系身体好啦，咁变咗咧，我又唔会觉得话。濕住個頭，因為喺我好細個，可能已經養成咗呢個習慣。咁啊，大個嘅時候咧，就算即係又唔會話濕曬咁瞓嘅，唔通即係當個枕頭係毛巾咩？咁但係就唔會話即係要等到佢乾到好透先至瞓。就算少濕咧，我又覺得冇乜所謂，會照瞓覺。 如果是这样，我估计你的习惯也都有配合了、除了说你自己的身体比较好之外，可能因为你洗头也都洗得密啦、第二呢就是你的头发也都不长啦，所以呢你就避免了一些不吹干的头会发生的一些后遗症啦。 是啊，这个都是我的幸福来的，这个是。 是的，咁我估你应该都唔会留到好长好长嘅，即系你嗰个长度应该都 OK 嘅。因为咧我自己因为都惊地自己会唔会话喺会唔会即系甩头发啦，或者越嚟越年纪渐长嘅时候咧，对于头发会有问题咧，咁就开始去自己 research 啦。咁我就话咧，其实咧如果你唔吹干个头瞓觉咧，最主要咧系影响到你个头个头皮嘅啫。即系我都估唔到原来关个头皮事，我成日都以为即系啲人咪话会头痛啊，咩头风啊。 是啊，最多就是听头风，跟住话我搞到你头痛咁样咯。 系啦，嗱，我妈都系咁样同我讲嘅。咁佢话咧，原来其实你唔吹干个头咧，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影响到个头皮，因为咧嗱，你就系嗰个水分，嗱，譬如我当你女仔长头发咁啦，咁佢干嘅时间咪会越慢咯，即系越长嘅时间先干透啦。咁即系话你握住个头皮嘅位置咧，就越。耐啦，即系嗰啲水分，因为佢干几都干唔到，可能噏几个钟咁样先干晒啦。咁于是乎咧，佢就会刺激到呢个嘅皮肤啦，同埋原来令到个头皮咧好容易会滋生一啲细菌同埋真菌。咁咧就会令到可能咧慢慢咧你个头皮就会出现咗一啲痕啦、或者系真系出现咗啲问题啦，就系、真系可能越噏咧就越多头皮啊，或者系真系觉得啲头发好油啊各样嘢啦，即系嗰个油脂平衡就会唔好，同埋因为咧佢搭住咗嗰啲毛孔咧，就会有机会令到个头皮嘅毛囊闭塞啦。咁、你知啦，毛囊闭塞就会好多问题噶啦嘛，可能真系甩头发啊，或者啲头发开叉啊。啲头发断啊，各样嘢啦，咁就最主要系呢个问题。咁我就觉得好古怪啦，吓，既然只系讲头皮嘅问题，咁到底以前阿妈教落嗰啲话咩？会咩头痛啊？定还是系点？咁系咪真嘅咧？咁原来咧，佢都会嘅，因为咧佢就会令到你个人体咧，嗱你个头噏住啦，咁最主要其实个头嘅位置都多噶嘛，即系多神经啊咁样噶嘛。咁咧，佢就会令到你个人体嘅温度咧就会下降，因为原来咧你湿咗头发嘅时候咧，你个人体嘅体温系会相对嚟低啲。 诶，有啲咁嘅事？喂，我成日瞓觉嘅时候觉得好热、哦，咁我应该湿住个头瞓，顶到个人凉翻啲。 喂，但系嗱，你听埋之后先。咁当你人体嘅温度降低咗之后咧，你个身体就会觉得需要调节嘅体温啦。 咁然後咧，佢話咧，當你即係個頭部嘅神經咧，你都血液循環咧，想令到你嗰個頭部嘅體温調節翻去，即係同成個身體 balance 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會因為咧嗰個血液循環得可能好快咧，就會引致頭痛啦。咁其實真係喎、 哦， 有時咧， 即係有科學根據嘅。 係啊，真係有科學根據㗎，所以阿媽唔係嚇你，即係不過我唔知道嗰個頭風嗰、那個。term 係點解咧？咁但係人哋咧要即係研究咧，專家就係咁樣講嘅。咁咧，我想話咧，為咗我呢一種懶人咧，可以盡快咁樣咧，就係吹乾啲頭髮咧。咁我最近就四圍去搜尋一啲整乾啲頭髮嘅髮寶啦。咁、你知咧，坊間咧都好多一啲咧叫做係乾頭嘅毛巾啦，即係佢一個好古怪嘅形狀，即係一粒粒住個頭咧。跟住又話可以咩擺啲護髮素啊，定唔知咩精華落去咧，做埋髮膜咁樣噶嘛。咁咧，我之前都有買過呢一類咁嘅嘢嘅。 得唔得㗎？真係得㗎。 真系得噶，真系得噶！你咪焗住啲头发，跟住咪好似觉得啲头发入边嗰啲精华啊，或者嗰啲护理液咧，咪好似吸收得快啲咯。同、埋因为佢有个热力啊嘛，你焗住佢，咁、即系其实好似焗油咁咯，就系、是。咁、但系我想话咧，我最近咧见到有一个发宝咧，系真系几搞笑噶。嗰、那个嘢咧系咧日本有一间公司嘅发明啦。咁、佢就系发明咗咧叫做干发帽，其实咧佢已经发明咗好多唔同嘅干发产品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干发帽咧，我完全觉得咧系搞笑嘅。点解咧？佢其实咧嗰个装置咧就类似一个抽油烟机嘅原理啦。 哦，佢有风扇噶佢。 唔系啊，嗱，其实系咁样嘅。抽油烟机嘅原理咧，咪就系譬如喺你个煮食炉嘅上高有一个抽气嘅位置嘅。 系啊系啊。 咁然后佢咪要搏一条喉，就将你嗰啲油烟咧咪抽晒出屋外边嘅。嗱，大部分嘅装置都系咁样啦，即系呢一个抽油烟机嘅封叶就搏一条喉咁样啦。咁佢呢一个咧干发帽咧，其实系一模一样嘅原理，不过咧你就幻想咧抽油烟机嘅扇叶部分咧就变成咗一个包住你个头嘅帽。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帽嘅另一端嗱，咁一端就係、你當係桶形咁樣啦，咁一端就係笠住你個頭啦，咁另一端都有個圓形嘅開口噶嘛，咁佢就是一個窄窄長長咧，好似管狀咁嗱，所以頂帽係好長嘅，即係頂帽嗰個管狀係大概我諗三四尺長啦，咁咧就垂翻落嚟咧，你就可以用嗰個圈嚟笠住你個風筒，跟住你一開著個風筒咧，嗰、那個熱力就透過嗰個管嘅位置咧。去直達你個頭啦，因為你頭笠住咗嘛，另一邊。 哦。 跟住咁樣嚟吹乾個頭，跟住咧，竟然咧，佢話佢哋嘅研究咧指出咧，咁樣吹乾個頭咧，個速度係快啲啦。 哦，但係即係個噪音都係一樣嘅，因為個風筒少都開咗。 其實佢真係會靜咗少少嘅，但係你話真係靜咗幾多咧，我就真係唔知啦。即係噪音一定會減低，因為你笠住咗風筒噶嘛。咁同埋咧，咁有啲人就會話：，哇，會唔會驚住過熱嘅時候咧，焗住咗會反而燒著條毛巾啊？定還是係即係個風筒會唔會太熱啦、啊？咁佢哋就話咧，測試咧證明係唔會嘅，因為個風筒只係笠住個頭啫嘛，佢個尾咪會有個散熱位嘅，即係風筒嘅另一端。通常而家就算你話新式嘅風筒都係有前同後噶嘛，一邊就出風，咁另一邊就係即係散熱咁樣啦。咁因為你嗰個位係唔使笠住噶嘛，佢就笠住個風筒個嘴嘅啫嘛。咁、所以咧就唔會出現呢一個問題啦。咁而咧，但系咧，嗰个样咧最搞笑咧，就系因为佢嗰个形态咧，实在太古怪啦。即系佢戴咗之后咧，个顶帽又咁长啦。咁而且咧，系真系一个好似管状咁粗嘅，叫做热，即系散气位啦。嗰个位又可以博风筒啦，又可以叫做，如果你扎埋嘅话，咪即系噏住个头咁样咯。咁嗱，我哋之前咧有一次咧都讲过咧，其实咧你搵毛巾隔住嚟吹头咧，其实个头系快干啲噶嘛，因为个毛巾可以帮你吸紧啲水分。 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 系啦，咁我亦都运用埋呢个原理，因为你本身已经系焗住咗个头啦嘛。 哦，咁啊双管齐下啦啊！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哎几搞笑喎，咁都唔知道第时香港会唔会出现呢一种类似嘅 product 咧。而家暂时又见到发明咗出嚟啦， 用住毛巾同埋风筒一次过帮下手先啦，令到自己头快干啲啊。 系啊系啊， 系啦，好啦，一阵间再见啦，我哋 一 阵间见。 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跃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 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害人缘分？无爱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 一首歌曲嚟自容祖儿《不配》。咁啊，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稍后咧就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噶啦吓，咁啊气温会显著下降，至到晚上最低嘅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以及咧都有几阵嘅骤雨，早上气温系会喺20度或者以下噶。而家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同大家讲 fashion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啊，请你出嚟咧，系时候要讲下，藉住呢个凉凉地嘅天气咧，换季都可以有啲新潮流啊！ 哎呀，真系希望嗰个凉凉地咧，唔好淡翻全球。 我都有啲担忧，其实。 但系都即系。10月中、10月尾噶啦嘛，应该都唔会弹翻转头。我觉得都真系可以攞啲长袖衫出嚟着下噶啦。 希望佢持续冻咯，唔好热翻转头咯。 啱啊，好啦，咁不如咧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咧喺今个嘅秋冬啦，2021呢一个嘅秋冬咧，其实如果大家想做一啲 pattern 嘢啊，所谓有啲印花嘅嘢咧，其实有啲乜嘢嘅即系。潮流興的印花大家可以穿一下呢，這樣 好啊好啊， 我們都是順序這樣講，我希望夠時間可以講，因為我心目中就準備了有5款的印花圖案。 哇，這麼多啊， 是啊，所以原來都很多選擇的。 好 啦，那先講第一個先啦。第一個呢就會是比較我自己覺得女性派一些的，其實這種的圖案。同埋就復古少少啦，其實呢就是一些的所謂田園風少少的印花圖案。是啦，咁佢会比较日系一啲嘅。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个諗法啦，就係、是、可能一个疫情大家都好似平静咗年龄两年嘅时间啦。我自己或者我身边有啲朋友呢，其实都会觉得啊，趁呢个时候可以亲近多啲大自然啦，可能少去咗一啲嘅人多嘅商场啊，好旺嘅地方。咁反而就会去一啲大自然嘅。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啊，即都唤醒咗我，咦係喎，其实喺衫上面呢我哋都可以加返一啲大自然嘅元素。而咁啱得咁巧呢，即係呢一个嘅即係所谓啲 garden 嘅印花，啲田园风嘅印花呢，就係、是、今年秋冬嘅一个趋势嚟嘅。咁所以我就会諗啦，有陣时去唔到都着到啦。即是你说我没时间去一些大自然的地方的，那有时候不如你将那些田园的印花图案啊，譬如我觉得这些印花图案呢适合做什么衣服呢，例如一些连身裙。 是的。 这些田园风的一些的花卉的图案呢，我觉得摆上去一些连身裙里其实都很漂亮的。 或者高腰裤。 是啊，都型的，其实都会。 是。 但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是很喜欢这些田园风啊，觉得我女性化我未必 carry 到啦，那另外一种的印花呢大家都可以考虑的。这一种呢就是所谓一些的 art print， 就是一些艺术印花。咁、那个风格会有啲乜嘢唔同呢，其实田园印花呢嗰啲嘅花嘅图案呢佢就好出呢，你真係会见到佢一朵朵花。 係。 譬如我哋之前请过顾阿姿上嚟画 花俾大家睇啦。我哋畫咗好多種唔同嘅花，譬如有啲咩咧，雞蛋花啦，百合啦，杜鵑啦。啊，原來我自己幾中意雞蛋花喎，因為好清嘅。咁佢畫出嚟嗰啲圖案咧，真係有啲嘅田園或者大自然嘅風味，因為你真係會見到有花、有葉、有嗰個花蕊咁樣。但是我刚刚讲的第二种这种的印花，所谓的艺术印花呢，其实你就不会看到对花那么清楚的。它比较抽象一些，你可能细致看，哦，原来是一些花的图案这样。而这些艺术印花的这些 print 呢，其实未必需要是整件衣服都印上去，因为它比较抽象。大幅一些的，咁你可能呢就会是夹一些的正式，可能你只是衫的上半部做一些的艺术印花，咁然后呢下身呢就会是比较素净一些的颜色咁样。我觉得衬出嚟呢其实都你话啊又有一些花的感觉，但是又不会觉得哇成件都花碌碌啊怎样啊好难着啊咁样。比较符合我觉得一些年轻一些的即女仔呢，我觉得是有型格一些啦，咁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他们的选择咯。 都可以试一下，真 的。是啊，是啲好像水彩绘画这些比较抽象一些的艺术印花图案。是啦，最初是挺型的，其实我觉得都会。 是。 好啦，然后我们又讲紧刚才讲的回归大自然嘛。如果大自然风呢，我觉得波希米亚风啦，我想阿芭比都会知道大概那个印象是怎样 啦。是啊。 波希米亚那种的风格呢，有少少玩啲民族标嘅。其实呢今个2021嘅秋冬呢，呢啲呢波希米亚风嘅一啲嘅印花图案啦，继续都会呈现喺大家嘅衣服上面，都系一个潮流嚟嘅。 系。 同埋我觉得呢玩波希米亚呢几好玩嘅地方呢，就系同埋我觉得都几必须㗎。就系要衬一啲夸张啲嘅饰物啦。 都系呀，同埋一定要带啲大耳环呀，或者整条大头巾呀咁样囉。 啱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哋所谓营造嗰个粗粗碌噶。如果唔系咧，你嗰个波希米亚咧就有啲好似好蜻蜓点水咧，好到喉唔到肺嘅感觉啊。 都系嘅。 咁我哋做戏系做传统嘛，你着得波希米亚风咧，正正你所讲啦，就系啲譬如大嘅耳环啦、夸张啲嘅颈链啦，甚至乎玩埋条头巾啦咁样。对鞋啦。我觉得都是需要配衬埋上去嘅，咁你就玩全套呢一啲咧波希米亚风，咁今个秋冬咧继续都系兴嘅，就唔会勾嘅，我觉得呢啲风格。咁你话喂原来啲花嘅图案咧都唔系我嘅选择，咁有冇其他嘅pattern 可以拣咧？当然有啦，就系、是、我哋又系嗰啲咧永恒不死嗰啲啦，格仔同埋线条嘅图案咧，继续喺今个秋冬咧。都会是流行的，咁当然啦，就可以玩啲唔同嘅颜色啦。我哋成日谂到格仔秋冬咧，一定系啲啡啊灰嘅格仔。其实都唔一定噶，可以用多啲咧。今个秋冬咧，可能会系其他一啲，譬如粉红色啦，粉绿色啦，都系今个秋冬咧会流行嘅。 哇，好期待喎！咁粉红色同粉绿色， 啱啊！即系秋冬其实一定唔一定啱咁讲，唔一定系啲 earth tone 嘅。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咧，春夏啦，今个春夏虽然过咗啦，流行嘅颜色，我其实之前咧都有讲过咧，原来春夏都可以流行啲 earth tone。反而秋冬咧，其实都可以流行翻一啲咧粉绿啊、粉红啊。粉紫啊呢啲嘅顏色咧，都會加入咗落去呢啲元素嗰度噶。咁我覺得擺落去格仔啦，或者線條嗰度咧，都會幾年輕咯個感覺。係啊，咁都會滿足到一啲即係年輕消費者啦咁樣。好啦，最後啦，我哋應該都夠時間講埋最後一個 pattern 啦。 到底乜咧？ 係啦，就係咧，其實都會聯想到噶啦。去到秋冬啊，點會冇佢粉啦？就係嗰啲咧 animal print 啦。 哦，係啊，係啊，啱啊，開始見到啲豹紋嘢出嚟咯。我見 我哋之前傾過咧，其實豹紋咧呢單嘢我哋都有少驚驚地嘅，因為真係唔好眼高手低。如果你著得豹紋呢啲 animal print 咧，就唔好買啲太過即係所謂價廉嘅貨品啦。當然平嘢都會有好嘅，但係你要細心去揾。而一般嚟講咧，我覺得都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嘅。譬如嗰、那個designer 啦，佢要將嗰啲豹紋啊、啲 animal print 咧點樣擺落去件衫度咧，佢會有佢嘅心思嘅。 係， 我哋覺得有陣時嗰個 premium 咧，你俾嗰個件衫嘅錢咧，其實某程度咧都係擺咗落去嗰個 designer 嗰個心思嗰度。 係， 或者係嗰個印染嘅過程點樣印得佢出嚟唔會甩色啊？唔会觉得有啲好 cheap 嘅感觉啦，咁其实有啲 premium 都系要摆落去呢一啲嘅心机嗰度咯。 系啊，其实咧，你虽然话咧，好似望落去咧都系啲大 size 或者细 size 嘅纹理啦，但系咧，其实咧，净系每一种嘅动物纹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画法同埋印法噶。 啱啊，或者顏色咯，即係豹紋其實可以玩一啲唔同嘅顏色啦，或者斑馬紋啦。如果你話誒，我覺得我豹紋我真係頂唔緊嘅，蛇紋我真係頂唔緊，譬如我自己我蛇皮啊，蛇紋我自己我都不嬲，我都麻麻啲，本身我驚蛇嘅。係咁我自己就會豹紋我係 OK 嘅，但我真係會好小心去揀咯。咁、另外斑馬紋啦。斑馬紋其實唔一定係黑白嘅，有陣時可能譬如你係做一啲淺啡啊或者米色啊白色嘅斑馬紋咧、做出嚟其實係幾靚 嘅，係嘅係嘅， 同埋唔一定要做喺個身嗰度嘅，其實呢啲所謂 animal print 咧，你可以擺落去一啲嘅小絲巾啦，我哋自己都會見過一啲嘅，譬如外套咧，今年有啲嘅外套其實佢會連埋一條 scarf 俾你咧。嗰條 scarf 咧就係一啲小豹紋嚟嘅，但係因為條 scarf 好細啊，咁你擺咗落去一件正式嘅外套咧，就會做到一個畫龍點睛嘅效果咯，唔會好誇張啦，或者係一嘅袋仔啦、你做少少嘅斑馬紋豹紋一嘅細袋啊咁樣，你可以著到呢啲 trendy 嘅嘢喺身，但係又唔會覺得好大就好誇張咯。 冇錯冇錯，少少點綴咧就乜嘢都可以玩到啦。 冇错啊！ 好啦，今朝早听阿海讲住咁多先，我都系时候要去入手一下啦。唔该晒阿海。 哎呀，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11岁嘅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白宫说明接种计划时表示，全国2800万名5至11岁儿童将可以喺全国过百间诊所、地方药房或者系学校接种疫苗。预计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将会喺下月初举行咨询会议，评估儿童接种疫苗嘅利弊。有关方面事前已经进行研究，确保疫苗嘅安全性，相信最终会批准对儿童紧急使用疫苗。白宫官员表示，而家美国已经有充足辉瑞 BioNTech 疫苗为合资格的约2800万名儿童接种，疫苗会使用较细小的针头，剂量亦都比成人为少。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在今日日间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喺20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過流感針，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針，睇飲茶，見到孫仔。 老友記，你都快啲打啦！ 打咗針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會打另一種。 另一種？ 係流感針啊！兩種疫苗一樣咁重要，唔好顧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一个曾经夺去数以十万计生命的疫症，精神迷糊，行为怪异，大叫昏睡症，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消失的疫症，在非洲又再死灰复燃。 科学家说病原体不会消失，只会不断演变，变得更有抗药性。 我们同疫症之间的战争是永远都不会完结的。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昏睡危机。 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Master 陈杨彤，过两日咧，我想喺你哋石山街度开翻个石山派，我想重工业风啲，不如你哋叫斯芬揸架重型车过嚟啦。 莫莉啊，重型车咧可能就唔系好夹石山街啦。杨彤你话咧 ？Masna， 不如叫斯芬净系攞条车胎嚟算啦，好唔好啊？ 其实重型车装拆轮胎咧都好多嘢要注意噶。如果想知道多啲职业安全资讯咧，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哋。 重型车辆要换胎，跟足程序勿贪快。我哋系石山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勤力致善，勤力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而家朝头早嘅7:08啦，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啊，咁啊，白元浩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啊。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通告咧，都系射击练习嘅，亦都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今次咧就系、是。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 伯，系咁即刻睇你出边嘅情况点先？ 系啦，晨早流流咧有两宗交通意外，真系唔系咁好啊！喺新界同埋港岛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咧就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小榄一段咧就开始咧就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咯。咁、另外一宗就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啦，又系啱啱撞噶，因为由于时间尚早啦，咁所以而家咧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太古城嗰段咧，而家就开始咧就有少少挤塞，咁稍后嘅车龙咧就会更加长噶，咁希望短时间内咧快啲清理好啦。咁另外讲翻咧就系隧道方面啦，咁啊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嘅。另外都有啲急收需要封路，提一提你啦。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噶，咁而家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啦。咁啊，港铁巴士 K76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尖沙咀嘅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啊，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一段快线咧就封闭。而土瓜湾嘅龙浦道咧都系有急收工程啦。龙浦道去天光道方向，近住帝庭豪苑嘅快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头先讲嘅三个道路工程咧，揸车朋友去到嗰度咧，收一收油啊，要小心嘅。交通消息就 系 咁多啦。 系咁啊，特别系尖沙咀嗰啲封路咧，如果封个快线嘅话，哇，而家都叫做好啲啊，7:00。你真係開始人多嘅時候，買嘢又好，或者翻工都好咧，咁嗰個位置就真係容易塞啦。 係人多車多嘛，你知尖沙咀嗰個加拿分道嗰個位置，係、咁啊，小白，我想講下咧，因為琴日朝頭早咧，我講咗兩宗交通意外咧，都係屯赤隧道迴旋處發生嘅。咁我想問下你啦，你又成日揸車啊、你行到去迴旋處嗰時咧，你會點樣去應對咧外來咁多嘅車輛咧、 首先一定係冇車嘅時候，我先至會轉入呢個迴旋處啦。咁、而且咧，迴旋處因為佢喺有內圈同埋有外圈。外圈噶嘛，咁部分嘅行车线咧，其实即系司机大佬真系要个个望清楚地下嗰啲线。有啲线当你喺呢个内圈嘅时候咧，其实佢由于方便啊，外来嘅车就进入呢个回旋处，所以咧你喺内圈嘅时候，未必系每一条线咧，即系每一个位置咧。都可以俾你轉到出去外線嘅，即係佢有條線咧，一條虛線一條實線咁樣嘅，咁你就唔可以打燈住，咁你要望清楚地下嗰啲線咧，係可以俾你左右去到換線嘅時候，先至可以咧就轉線，同埋咧揾呢個出入口嘅。咁如果我發覺咧，當我轉唔切線，然後就已經去到啊過，因為轉緊噶嘛， 係啊， 去到個出口咯， 過咗路口， 千祈唔好咧就突然之間係咁左，即係向左行，就 cut 幾條線， 夾硬 cut 過去， 夾硬諗住揾個出口，千祈唔好咁做。 错。 啊，你真系乖啊！ 因为咧，你我真系情愿转多一圈啊。 系啦，你真系非常之配合呢个运输处 嘅 守则。 因为转多一圈，你要多几多时间咧？你转多一圈可能真系十秒嘅啫。 系啊，十秒 round 啦，系咯。 如果你只系谂住嘥多，唔连十秒都唔想嘥，搞到发生意外嘅话，其实你用嘅时间会仲多。嗰十秒咧，我真系宁愿俾即系转多一圈，安全嘅系自己。呢、這个真系啊！呢、這个 即系果然好嘢啊！即系有睇个运输处守则，其实佢好多守则嘅运输处。当你驶近回旋处嗰时候要点样啦，离、开回旋处嗰时候要点样啦，同埋其实最多人犯错咧，就好似你咁讲啦，啲人因为错过咗个路口咧，夹硬转过去。 系啊！ 哇，我好惊噶！我一见到我先生咧揸去回旋处咧，我心好怯嘅。我见啲车左插右插咧，我啲咁钝嘅揸车咧，我就哇心都跳出嚟啊！ 吓系啊！冇嘢冇嘢，你先生手车好啊！ 希望啦，同埋其实唔系手车好唔好啊？如果个个驾驶态度好似小白你咁讲嘅，根本我琴日朝头早就唔使讲两单回旋嘅意外啦。 即系塞咗嘅，除咗系嗰个本身即系已经撞咗嗰啲司机之外咧、其实你仲阻到其他人啊嘛。 冇错， 同埋即系最唔好嗱，你即系当你自私咁谂，你搞到自己又麻烦，又要登记，跟住可能警察又过嚟问你做咩会撞啊咁样，要赔钱。有咩位呢？你真係十秒钟嘅时间你转咗一圈喎。 係啊，即係大家听完神光之后呢揸嗰个回旋处呢，真係諗下呢一个守则好重要。 係啊，你转完一圈我当你真係手车唔得嘅。再转多个咯，即系安全先系第一。 再唔得咪再转多个，都系廿零秒啫。 系啊， 唔好拣喺啲路口度 cut 线啦。喺度提一提大家，温馨提示今朝早。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睇下 ，O 有啲咩温馨提示我哋先。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早晨啊， 嚟到星期四嘅早上，温馨提示就系要戴翻副太阳眼镜啦。 竟然 就系、是。系好晒啊！今朝系啊咁啊，阳光即系太阳白白已经出咗嚟啦，即系用翻大家嘅说法咁啊，蓝天白云亦都有嘅。咁啊，驾驶嘅时候，你有机会都要配置一副太阳眼镜咧。上车嘅时候咧，知道系比较晒啲啊。有阵时啲强光咧一行过嚟咧，都好容易有啲问题出现啦。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啊，好醒啊，即刻咧将车头嗰块嘢咧拉落嚟避一避，咁嗰个咧都系叫遮一遮嘅啫。咁但系你话即系原地啲或者较为好啲嘅咧，就系戴翻副太阳眼镜咯。咁啊，呢个都引证今日系好天气先有得戴太阳眼镜嘅。 系啊， 阴天落雨点会戴嗰啲咧？系咪先？咁啊舒服嘅气温啦，依然系咁琴日唔止朝头早天气好啊，夜晚黑天气都好好。咁去散步嘅时候都见到，哇！即系啲景色都系宜人嘅。咁亦都咧。即係見到個能見度相當之高啦，咁今日能見度都相當之高嘅，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星期四啦噃。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啦。 嗯，多謝曬阿歐。咁啊，尋日夜晚見到個咁靚嘅月光咧，都感覺得到今日朝頭早嗰個天氣咧相當之唔錯嚇。咁我哋嘅天气预测方面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稍后咧会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到晚上最低大概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以及咧有几阵嘅骤雨嘅。咁早上气温咧都会喺20度以下嘅。咁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3，咁空气都算系好噶。朝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晨光大学的。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你上个礼拜有提过，记得你话唔知啲真人 show 就嚟有少少 hesitate， 究竟啊会唔会有剧本？ 真定假 系 啊？ 系啦，真定假啦，讲得白啲啊，咁我就已经喺个廊嗰度啦，讲咗话其实好难有一个，因为真人 show 真系由朝做到晚嘅、因为嗰啲机咧，真人 show 嘅其中一个主旨就系要无时无刻都会有个 camera 跟住你。啊、即係除咗你瞓著嗰個覺同埋你去緊洗手間換緊衫之外咧，大部分嘅時候都動曬嘅影緊嘅。咁、當然啦，如果係選秀節目啲係新人嗰啲，就係你冇得揀添啦，真係由朝影到你晚嘅。咁如果係啲大星，就尤其是譬如而家大陸好興啊，外國都好興，有啲係真人 show 嘅，係啲好出名嘅名人 celebrity 或者大明星。 跨界去做嗰啲，咁佢哋會有條件話你可唔可以影少啲，但係都唔會話可以淨係影阿明星想影嗰個位咯，冇㗎，即係真人 show 嘅嗰個最精彩嘅地方就係呢度咯。係，咁但係你話其實喂，咁既然係咁啦，咁點解好似有時有人會好似聽到傳出嚟話，好似佢哋殺氣喎、不和喎、 係咪鋪排嚟㗎？ 有啲又緋聞喎、鋪排，我相信有啲嘅。但系我可以嗱，有啲嗰啲我系只系相信啫，我唔十分知道。但系有好多 case 真系不闹不和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系100%。 点解不和嗰啲先系100%咧？ 其实咧，因为大家放喺大家眼前嘅嘢咧，大家觉得系一个节目啊嘛，系咪？但系其实你退翻一步，听清楚个名先，真人 show， 佢哋真系影咗啲。幾個人甚至乎一大群人，佢哋喺一段時間入面嘅生活嚟噶。喺個生活入面，你問心講啊，大家都係人嚟嘅。你可唔可以 ，Barbie， 你一個禮拜對住我嗰幾分鐘，我哋就可以即係攬頭攬頸，又即係好 friend 啫。你唔試下一日對住我20个钟头，唔使對內對一個星期，打死都唔信你可以一日20个钟头對我笑足咯。係咪？我唔相信你可以拖住我攬住我，但你都要唞下㗎。 或者個鏡頭總會捕捉到嗰啲可能反白眼啊，或者咁嘅，即係嗰啲咧面口咯。好中意 cap 出嚟噶嘛？ 系啦，咁呢个就系第一点啫。好啦，第二点咧就譬如我讲两个例子啊，歌唱比赛，你会真系以为佢哋拣歌，即系呢个世界咧，其实唔会系个个都站喺同一个立场、同一个意见噶。我净有讲啫嘛。好啦 ，Barbie， 我哋今晚要表演啊，不如我哋唱首相思风雨中咯，阿芭比，喂，你可唔可以唱首新少少噶？跟住我话，喂，新少少我唔识唱，我最耍家就系唱阿学友噶、哦，正系因为唱首合唱歌拣首歌，我同你都经已可以闹不和啦。系咪先？好简单啫嘛，我想唱相思风雨中， 我又唔想啊， 你想唱阿会过去的咁样，系咪先？跟住可能阿导演话，喂，你两个可唔可以唱首 sweet 啲噶？ 第三个意见， 可唔可以唱首合久必分啊？即系直接分嗰，系咪 sweet 嗰首啊？我唔得，我可能我心底里我都唔中意阿 Bobby， 我点解唱到合久必分？ 同埋我做咩要就你啫？ 系啦，其实你话喂，做节目啫，喂就系因为做节目啫，咯？点解你唔可以就我啊？点解我要听你讲啊？咁样就已经系不和噶啦，唔使好复杂噶。其实人嘅生活就系咁样，话明真人 show 嚟噶嘛。咁啊，总有一个人要话事噶嘛。 系 如果我同你系两个即系 small potato， 就梗系听下导演话事啦。如果我同你都系星嚟嘅咧， 咁啊，大家好有坚持啦。 系咪啊？嗱，所以咧呢啲咁嘅不和经常发生，时有发生嘅。好啦，咁啊，调翻转啦，可能你去做嗰啲咩爱情劇啊，稱即係嗰啲咩配對劇啊嘛。我雖然嗰啲大部分都係素人為多少少啦，即係好少會有星去做呢啲稱即係愛情嘅真人 show 啦。咁但係素人都有素人嘅要求㗎，即係嗱素人咧調翻轉咯噃。嗱，我唔係想夾硬得罪人啊，但係素人佢哋好明顯咩叫素人，因為佢哋唔係專業嘅演出演 員。我反而覺得素人俾我個感覺嘅真實性會高啲。 係啦，佢哋真實 exactly。佢哋就真實性會高啲，咁更加變咗遇到佢哋唔中意嘅嘢，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即刻反你白眼啦， 反蕩蕩， 嗰個眼反到見到自己個腦咁滯啊，係咪先？就係因為佢哋唔係專業嘅演員，佢哋會話，雖然我都唔係演員嚟嘅，我唔。即系佢变咗，佢冇需要有嗰个所谓嘅专业操守啊， 系都冇乜嗰个偶像包袱啊，反咪反咯。 Exactly， 我又冇包袱啦，我又唔系你呢行嘅，我嚟参加真人 show 嘅啫， 系 唔中意就黑你面啊，反你眼啊，佢哋唔未必会知道。做开观众就你就以为你即系点样做幕前啦、佢哋唔知道我真系原来喺我幕前度，我黑咗面个样，原来黑成咁样嘅， 同埋原来之后仲有好多雪球效应嘅可能。 咁变咗嗰啲情况咧，一样嗌交噶。 唔 系我叫你啫嘛。喂，好啦，我哋今日咧呢、這个真人 show，instead of 我哋去烧烤场烧嘢食，今日去泳池拍。 吓、啊，咁嗰啲反应。 泳池拍，咁我着咩啊？我梗系着三点色啦，仲使问？我唔着三点式喎，喂唔得，张约讲咗，我哋要去边度拍就边度拍噶咯噃。咁原来你冇一个经验嘅经理人话俾你听，讲晨早讲定咗，我哋唔着三点式噶，咁你点啊？ 咁啊顶硬上，一系走， 一系走，一系顶硬上咯。 系啊， 系嘛？咁你大部好多 case 就会顶硬上嘅时候，咁你咪变咗我喺个电视机或者喺个荧幕度见到你， 就黑足全程啦。 咪周身唔聚财，点解呢个女仔？平时咁即系企得咁好，突然间着住衫，点知企到歪零歪成嗰条蛇， 缩下缩下， 斯斯缩缩咁，系啦，唔 comfortable 啦， 啱啊啱， 系嘛？咁其实呢啲真人 show 唔通嗰位阿女子或者嗰位阿男士，哎，我唔要打大赤肋噶，我冇六嚿腹肌，我得一个肚腩，咁我咪露晒底咯，系咪啊？或者冇啊？你有好多唔同嘅原因，我唔想做嗰样嘢，但系 end up 你照做咗，真人 show。你做观众就好衰啦，真系食食花食花生嘅原因，点解咁吸引呢？真人都做极都有人做嘅啫，就系因为不论就算系同一条桥，但系嗰个反应系点样都会唔同，所以呢啲就系咧真人 show 嘅其中细节。所以你话去 conclude 呢个 topic， 我可以话俾你听，嗰个所谓有剧本，只系话大家知道今日嚟做乜，就算哪怕你系大星都好。真係可以為咗唱一首歌就反，咁一反嘅話咁容易咩？真係握個手就做下好朋友咩？唔係咁樣運作㗎、 啊、如果對方頭也不回嘅時候呢，就將會成為一個非常之大嘅矛盾啦， 係啊， 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7:26，一首系作品陈明希嘅《星之静》啊！ 我系阿 O， 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第一线， 所以今日朝头早咧，一翻嚟见到阿 O 嘅时候，都有笑容啦。 喂，梗系啊！我睇咗最新出炉啊！2022年嘅请假攻略啊，有笑容啦。点解呢个时候出呢？一定要啊讲讲佢啊，因为嚟緊呢11月啊，成个11月都冇假期嘅。 係啊。 直至 十一月系冇噶， 十二月尾啊，先会有圣诞节。 但系十二月嗰阵时候，我哋又正面啲咁谂。十二月嘅时候咧，放完个圣诞，跟住过年啦，跟住然后农历年我哋又嚟噶咯。 我都好想正面，但系度过呢接近两个月嘅冇假期日子咧，作为打工仔嘅每一位咧，一定要揾啲寄托下。咩系寄托呢？就系 plan 下下年2022年究竟点请假？嗱，有两个大节咧都可以咧。如果大前提系你系有五天工作嘅权利先啦吓。如果你话喂唔系翻六日翻 shift 咁啊 ，sorry 啊，不在此列啦吓。咁啊，有一个咧就请两日放九日嘅，就系农历新年假啦吓。咁啊，好好噶，依家啲报章同埋媒体咧，帮你框埋噶啦，可以同 HR 人事部嘅同事讲，嗱，请假请边日啊？如果下年2022年嘅话，你啊请1月31号同埋2月4号，咁咧再请埋咧，即系请假嘅日数系放请两日啫，但系总共嘅假期有九日，因为农历新年啊嘛，系咪先？哇，好 happy 喎！请两放九， 呢啲真系叫九星连珠话俾你。 喂，呢个 combo hit 嗱，唔好阻我啊吓。不过我哋做电台成日都会翻工嘅，未必放足九日，我点都要放翻几日假啦。好啦，转个角度，你话喂，可唔可以再多过九日啊？可唔可以放到十日假嘅啫？咁样得，冷静啲，冷静啲。复活节就做到咯，2022年嘅公众假期，复活节咧请四日就放十日，请假日子咧就系4月11号、4月12号、4月13号同埋4月14号，只要你愿意请一至到四咧，你就可以咧享有十日嘅假期。 咁啊啱啦，打工仔咧分批放。有一批咧放九日嘅，咁啊头先阿欧讲咗请假攻略啦，另外嗰批咧冇得放连续咁多日嘅，唔紧要。复活节个档期系你的， 就系、是、十日啦，系啦，仲有一个清明节，唔系嗰个就请得少啲嘅、哦，请两日放五日咁样， 请两日放五日都好啊， 系啊，都 happy 噶， 都 happy 噶， 系啊，人咧总要唞下，休息下 ，relax 下嘅， 留意住呢啲攻略啦。 今日系10月21日，星期四，农历9月16，適宜嫁娶、订盟。纳采、祭祀、出行、开始、立劝、入宅、迁徙、会亲友。 今日啱晒我、啊， 希望大家都啱。今日忌上梁、开光、造屋、驾马。 我会避开呢啲唔做噶啦， 唔使太刻意嘅，轻松啲。今日都是化解矛盾日， 我希望每一日都可以是化解矛盾日。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监警会表示，一份限阅文件夹喺今个月18号晚遗留喺一部的士内，至今仍然未寻获。文件夹之中载有6宗投诉个案嘅调查报告，涉及共20名人士嘅个人资料，包括6名投诉人嘅姓名、年龄、职业、佢哋嘅身份证号码。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被遮盖，只是显示小部分资料。13名被投诉警员的姓名、警员编号、年龄、职级、服务警队的年资，以及1名证人的姓名和职业。监警会已经就事件通知警方，以及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报告。会方亦都会知会受影响个别人士。监警会呼吁市民或者的士司机，如果拾获嗰个文件夹，立即交到就近嘅警署或者同监警会联络。北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平壤当局最近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作出过度反应，又质疑美方提议谈判嘅诚意。路透社引述朝中社报道，嗰名未透露姓名嘅发言人指出。北韓近期的試射是平壤加強中長期的自我防衛，並非針對美國與任何國家。 又指出美方对北韩的导弹发展有双重标准，令人质疑美方提出对话的诚意，警告如果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选择错误行为，威胁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美日韩三国的北韩代表美日韓三國的北韓問題代表會晤對北韓施捨表示擔憂，聯合國安理會亦都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北韓近期施捨導彈的問題。美國總統拜登提名出任駐華大使的資深外交官白恩斯出席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確認提名聽證會，白恩斯在会上认为中国现时的朋友不多，几乎没有真正的盟友，相反美国有很多盟友，这个是巨大的优势，华盛顿应该表现强势，与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密集外交，同时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接触，并且是必要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在20度以下。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咁啊，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天水围的天影路就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返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的快线都是封闭，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观塘的协和街落返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近住顺安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跟住宝达村呢一段都系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跟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慢车，车龙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发表咗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翻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都唔嬲，证明佢人品坚好啊。 而射入我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冯家豪话一开始收到呢份歌词咧，冇咩感觉嘅，直接佢就问填词嘅心仔想表达啲乜嘢，结果对方竟然话你唔算红，但喺你粉丝眼中你就系主角，唔会离弃。呢首歌就系讲紧呢种关系，你就当唱俾 fans 听啦。作曲洪家豪，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洪家豪《主角光环》。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3%。咁今朝咧想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咧，有冇试过读书嘅时候咧，又或者出嚟做嘢嘅时候咧，觉得咧同即系因为佢对方啊。是同学又好，老师又好，又或者你的上司又好啦、因为他不是在做你做的事情，你觉得他很不明白你，甚至呢有时候他叫你做的一些事情，或者他规定你做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会不可行的，其实这样。 不是就是读书的， 是 现在都是的。 即是整个人生都是 的。人生都是充满着讲 的。没人明我的。 是啊，谁能明白我嘛。 那怎么算呢？是照做啊，定还是叫他喂，不如你试一下啊。 以前僆仔時代咧就會講多啲嘅，即係都係呢啲怒氣啊嘛， 理論下啦，係啊， 冇人理論啦， 分享下 爭吵啊，僆仔嘅時代， 我以為温和啲， 唔會，而家大個咗咧就會講兩次咯，即係講一次唔知啊嘛。讲两次唔知啊嘛，就唔讲第三次就算噶啦。 再讲都冇意思。你会争吵，我有几估唔到喎。我以为你都会即系用一种柔软啲嘅态度去应对。 年少气傲啊嘛， 系咩？ 哪个少年不轻狂？嗰时应该好轻狂啊，睇佢样。 即系永远自己都系觉得，梗系谂唔使睇个样啊。即系行出嚟嗰阵除啊， 就知道啊。系啊，又叉电单车又咁样，又着皮褛，知你点啦？ 有冇长头发啊？嗰 梗有啦， 依家都長長地啦。嗰段時間係蒙面超人式嘅長頭髮， 梗有啦。 咁好配合人物角色喎，成件事係嘛？即係有啲光烈啊咁樣。 幾型啊！ 係啊。不過其實咁嘅，即係你話後生嘅時候咧，真係有啲人會覺得自己有道理咧，就會去即係爭取啦，就覺得喂你咁你要聽我講啦。咁但係有時去到真係做嘢咧，未必個個都會咁樣去到爭取嘅，即係保住份工啊，或者覺得算啦，忍下啦，少少事份人工包。又或者根本都冇一个好叫做正式嘅渠道俾你去即系发表到你嘅意见啊！即系你好难揾个董事局嘅人咁样，我同你讲下我平时就做前线工作系点样样嘅咁啦。啊，点不知咧网上面咧就有一篇新闻就讲到咧系一间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咁咧就有个我叫做网民啦，就拍咗条片，影咗张相，就系咩事咧？就喺呢一个嘅深夜嘅北京市嘅街头啊，就见到有一位空姐咧着住短裙夏季嘅制服，咁啊拖住个夹啦，咁但系你知道当时咧就系非常之冻嘅一个夜晚嚟嘅。 系啦，顶住寒风咧就震晒，就喺度等紧车。咁嗰张相咧系都好人性化嘅，即系你好冻嘅时候，你就想有嘢匿埋嘛， 失缩啊。 系啦，但系你等等车，你一定要企喺路边啊嘛，系咪？即系冇遮冇挡噶嘛。咁佢咧就拖住个夹嘅，佢咧直头系匿埋咗喺个夹，即系等紧，即系离远见到冇车嘅时候咧，佢就即系叫做踎低。 冻得就系挡风。 系啦，喺个夹后面咧就缩埋一嚿咁样，就喺度等紧车。咁咧就俾一位网友咧就影低咗，其实佢就系一位白金卡嘅旅客嚟嘅，即系呢一间公司，即系咁啱啦，我就系你嘅长期客户啦，我就见到我成日搭嗰间航空公司嘅空姐咧，就遇到呢一个咁样嘅情景，咁佢影低咗咧，就发送咗去俾呢一间公司集团嘅黨委書記，係啦，咁咧就即係反映下啦，就 咁咁啱佢識啫，識邊有得發送啊？ 係啊，又真係咁啱 嘅，都可以發送嘅，不過冇人理啫嘛。 係啊，或者經咗好多重啦，未必直達上級咁 啱嗰個集團個 CFO 或者 CEO， 我朋友嚟嘅，喂，影張相。你睇下你啲伙计几惨啊！ 系啦，系啦，系啦，就 系、 是、呢个情况，冇错啦。咁、okay. 我想问你，如果你就系个 CEO，即系你收到 friend 咁样 send 俾你，喂，你睇下你哋啲员工而家咁样失缩咁样，咁你会点样回应咧？ 即刻帮佢换季啦， 系换季。 你正话嗰系着夏天制服啊嘛， 夏天制服系啦，薄啲啲嘅， 系时候会换冬天制服 系啊。因为佢可能咧，佢做紧嘢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佢飞啊嘛，即系 travel 咗一段旅程啦咁样。咁可能佢做紧嘢嗰段时间咧，又唔系真系咁冻，但系去到某啲地方佢就好冻啦咁样。咁即系呢一个情况就要去处理啦。咁啊呢一位嘅 CEO 咧，佢就竟然就下令，佢话一啲主要嘅领导干部，即系呢一间公司，你即刻全部同我飞晒去北京，跟住要佢哋着晒夏季衫，就叫佢咧夜晚喺涉事零度嘅时候咧，喺寒风之下咧要进行呢个基层体验咁、样， 叫佢哋感同身受， 叫佢哋感同身受，冇错， 可以做下宣传咯，系啊，亲、民啲贴地啲，不过直接啲啦，其实加呢个女仔人工咪得咯，系啊，你有个朋友 send 咗张相，哇，你员工做得好辛苦，好啊，我转个头出公告加佢人工咯，同埋喺内部咧。发嗰啲文章啊，鼓励佢同埋奖励佢同埋褒奖佢，其实已经 OK 啊。咁但系依家件事好明显就间公司攞咗嚟做形象工程啊。 咁系啦， 但系我觉得除咗加人工之外咧，這个问题都要正视嘅。即系如果你每次企出嚟都可能会即系冻到伤风感冒嘅，咁但系你呢件事即系唔可以净系用钱去解决啊嘛。 钱都系一个解决 可以唔系净系咯，即系 not only 呢一个方法咯。 如果从管理上去讲，千祈唔好啊，即系千祈唔好加呢一个人嘅人工或者。 好多人都系， 可能好多人系咁啦。呢、 這个 情况，第二咧，你作为嗰个员工，佢都会惊嘅， 系咪啊？ 因为、我俾人影咗相，突然间你加我人工，佢就会惊呢份工保唔住啊。因为呢啲咁样累到间公司可能形象受损咧，可能隔得一排咧，就会咩噶啦，就会消失噶啦。 咁样嘅咩？ 系啊，消失 咁样嘅。我认识啲内地企业唔系咁嘅，钟哥。 唔系内地企业啊，系任何企业啊，你记住呢句说话。 不过即系最后就攞咗嚟做公司嘅高层嘅形象工程啊，因为啲高层先参与噶嘛，啲基层啊日日参与啊嘛，系咪啊？ 喂，仲有一样嘢，佢话唔止系即系觉得系一个叫做形象工程啦，或者佢真系真心想某一啲嘅管理层去体验下前线嘅工作人员，其实佢哋系经历紧啲乜。嘢佢个文章咧亦都有讲到，即系呢一间公司嘅一个主管客舱嘅副总裁咧，事后系被免咗职嘅。咁、同时有啲管理级咧，亦都被降咗级同埋减咗人工嘅，咁样即系话啊，都唔系净系 管理不善咯， 系啦，唔系净系做一场 show 嘅，咁啊都有啲后续嘅咁样。 点解唔叫佢哋去直头去做一次空少咧？ 因为需要 直头做一次嗰个岗位 专业训练啊嘛，系啊，费事再得罪埋啲客咁啊，真系成间都唔使捞噶啦。 喂，不过题外话咧，即系其实内地都开始好冻咯。我啲朋友咧，即系喺内地嗰啲生活咧，佢都话哇，要着羽绒咯， 差唔多啦，十一月啦， 你睇下 十月啦，十一月 仲着紧咩衫？我着紧个短袖。 因为而家北京嗰度，如果特别喺啲空旷嘅地方咧，你刮起风上嚟，系即系你流咗鼻涕，你都唔知啊，因为冻到冇咗感觉啊。 哇，仲会入骨嘅啲风都好劲抽真 的。不过都提下，今晚开始转凉。 系咩？ 系 啊，廿度啊嘛。 系啊，所以今朝早如果出门口热啦，而家26度啦，咁可能我哋又着住短袖。但系如果你夜归嘅话咧，可能就会冻啦。咁啊，带件薄外套喺身啦。 信道。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即失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碰损与血太劲，大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断性，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啱啱听过有曾比特嘅奔跑吧，如果觉得冻嘅就好似佢咁向前跑啊跑啊，暖下身啦、啊。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跑下、啊、跑下、啊，真系个身啊，真系暖好多。 系咯，你都系一样噶，你都系停唔到。 我停唔到啊，系啊，所以去到啲好冻嘅地方咧，其实我会选择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咧，去啲落雪嘅地方，我真系会中意跑步。 嗯， 因为好舒服。原来我发觉喺冻嘅地方嗰度跑咧，呢度跑嘅时候，你发觉个人咧系真系个人喺度出紧烟。 啱啊啱啊， 即系嗰种感觉咧系。真係好舒服，中意跑步嘅朋友就會明白。 嗯、 我唔明啊， 點解？ 咩？我係欣賞雪景，跟住寫詩嗰啲人啊嘛。要跑步，希望出一身汗，完全唔明啊。 你飲住熱嘢， 係飲住 係飲住 車咁 啊。 又係雪哦， 第二個套路啊，呢個 我兩樣都得。 希望大家快啲有機會望下雪景啦嚇。好啊，今日同大家講下一個網站。呢、这個網站咧，佢最近有啲新嘅革新咗、嗯，令到我覺得都幾值得推介俾大家。係咩咧？消委會嘅網站， 嗯， 哇！消委會網站，大家即係聽到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話佢每一個月都會有定期嘅發新聞發布啦， 本雜誌會同你揀，係 啦，選擇月刊啦， 揀咗好多嘢講。 咁呢本月刊咧，其實佢同呢一個網站咧，啲基本上啦已經二合為一嘅。咁、嗯、當然啦，因為佢本身都係選擇月刊需要付費噶嘛。咁原來佢自己亦都有一個網上版本嘅。咁大家就適隨轉變啦，需唔需要係網上定係點定係睇唔睇定係唔睇咁樣。咁但係咧，消委會一直以嚟咧咁多年。以嚟幫香港的而且確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嗰啲叫做研究啊，即係評下到底嗰啲產品啊得唔得啊，甚至乎咧嗰啲豬牛羊價格其實佢都幾清楚列咗出嚟嘅。咁、 嗯、 但係咧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啊，我自己咧即係亦都係每一次消委會有公佈嘅時候咧， 我才會留意消委會的事嘅，因為很正常啊，係咪？咁、新聞發布的時候，譬如之前上個禮拜咪講行山的鞋 背囊、 背囊係啦，呢兩樣嘢都有講噶嘛。咁我哋就會可能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一般人嚟講就可能都好似我一樣。咁佢講完嗰一日咧，咁好多報章出咗啦，你就望完之後，你唔會再睇噶咯。 仲睇咩啊？咪睇完咯， 忘記咗啦。咁忘記咗，甚至乎咧，佢之前有介紹過啲風扇啊。又或者是有好多唔同嘅報告，譬如抽濕機咁樣啦，又或者係暖風機咁樣。咁而家大家就會開始諗啊，十月咁需唔需要買定啲買定咁樣？因為你到十月買嘅時候可能冇貨，又或者取到個價好高嘅。咁而家又可以留意住。咁你咁多嘅唔同產品你想買嘅時候咧，咁你又會揾翻消委會嗰啲嘅報告咧，其實都有啲困難啊。 唔係，而家上網好易嘅啫喎。 上網好易，上網係易啊，但係而家佢呢個網站自己消委會嘅網站仲容易， 哦、 因為佢入邊咧多咗好多唔同新嘅 function 咧，就包括有啲譬如係有成200篇嘅文章咧，佢係免費俾大家睇嘅。咁嗰啲文章之後可能好多就係產品嘅價格啦。佢哋嘅性能啦，性能先至係其中一樣嘢，即係例如我屋企可能無端端，我想幫個廁所做一個新嘅通風系統嘅，咁佢可能一上去網站，佢就已經揾到一個通風系統俾介紹啊、價錢啊、牌子啊，你自己去到選擇。 咁係咪即係其實將佢之前做過嗰啲報告就好似 archive 咗上去個網站嗰度？ 冇錯，就好似我哋港台嘅網站咧，大家可以有一年即係重温翻我哋，即係多咗呢一類型嘅服務咧，令到我唔需要下下都係靠網上面要揾翻消委某一篇嘅報道新聞稿啊咁樣，唔係。而家你喺佢自己嘅網站嗰度咧，佢已經就儲備曬。咁、你就有陣時就算閒睇嘅，即係所謂咩叫閒睇咧，冇乜特別目的嘅。你上去網站其實一路 loop 住咧，佢亦都有好多篇佢自己嗰啲做嘅研究報告。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唔錯， 係嘅， 係啊，因為你睇翻嘅時候，你又發覺原來屋企有好多嘢，喂，係、哦。是真的有些东西是要换，原来那旧嘢已经叫坑了，坏坏地。 因为消委会好的地方呢，就是很多时候他都会即跟回季节去做这些报告。即譬如行山季节他咪做回 是 啦，即是那个 season hot 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你本身屋企或者这些用品呢，他不会跟着你的季节坏或者跟着你的季节而即刻换的嘛。可能你真的去到即某一些时节的时候你坏了啦这样。你在那个不是当季的时节你要换东西呢，你就可以上回去看看。 是啦。 是啦，到底嗰、那個資料係點樣 呢？有啲朋友咧，佢真係睿智就係咩咧？嗱，夏天我哋好多時都會開冷氣啦，咁但係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臨近夏天先至洗冷氣，同埋發現個冷氣原來壞咗， 都正路啊，都未用，你唔會搞佢噶嘛。 所以就係話，其實有啲人咧，有啲香港人咧，佢哋好中意一個套路係咩咧？就問翻啲嗰啲師傅，佢哋都話，佢哋特別中意係冬天都有生意，就係因為有一批人咧，佢哋冬天嘅時候都會 check 機。可能冬天的时候他们的 concept 就是我用完一季的冷气机了，我用完我即刻找师傅上来洗，那就不用等到夏天的时候要用了要洗啊，又或者他发现个冷气坏坏的时候他是冬天买冷气机。咁啊，冬天買冷氣機，佢話價錢咧，普遍嚟講咧就唔會取到咁高。 冬天唔知道個冷氣機凍唔凍噶嘛， 所以佢哋就 本身自己個天氣已經凍。 冇錯啦。 跟住最好先係你冬天買咗翻嚟，擺半年啦。 係咯， 擺半年你開啦。 同埋你話洗冷氣係嘅，即係梗係話冬天洗，咁夏天用就有得用啦。但係即係有啲人就會好似我咁諗啊。嗱，如果我冬天洗咗，跟住唔用喎。我又擺幾個月喎，咁我到時再開嘅時候，其實都封咗塵㗎啦，咁咪即係到時又要洗多次， 咁佢冇用過咧，佢入邊嗰啲 engine 其實都 keep 得好乾淨㗎嘛，即係係啦，咁會好過咧，就係去到臨時臨急嘅時候，因為啲師傅咧真係 book 唔到嘅。好啦，咁啊消委會呢個網站佢仲提升咗啲咩咧？就係佢提升咗個網上嘅投訴功能啊，呢樣嘢好緊要。 投訴邊個啊？ 投訴嗰啲賣嘢嗰啲人咯。 係啊，你發佢啊，係啦，你發現佢原來暴利嚟嘅。又或者是商品与呢个说明不符嘅咁样，咁你就直接咧喺佢网站嗰度，其实佢都好简单，你真系揿几个掣，见到嗰啲按钮咧，你就可以好快去揾到你要嘅嘢。 呢个好喎，爆料喎， 系啊， 因为有时候即系可能佢哋 check 嘅时候都未必会发生啲咁嘅事情啊嘛，咁啊，但系其他我哋呢啲顾客就可以遇到啲咩情况就同佢投诉咯。 系啦，系啦，咁我哋一直以嚟都成日又系谂啊，消委会佢可能咧就系做报告啊或者投诉，但系其实佢哋有做过咁多，即系佢哋咗咁多嘢咧，佢哋已經變成咗個好強嘅資料庫。 係啊， 呢個資料庫甚至乎咧已經可以分咗好多唔同嗰啲 index 啊，嗰啲目錄啊，分咗唔同嘅單元啊。例如有啲係專係講銀髮一族嘅，有啲係講科技嘅、美容嘅。 規劃人生，佢哋都有一啲嘅題目咧係講嘅啦，親子啊、綠色生活啊，咁你又可以 click 翻入去咧，揾到好多相關嘅活動嘅價格啊，又或者係你想買嘅產品嘅價格，一啲性能嘅對比，咁變咗用起上嚟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咧都幾 friendly 嘅，咁可以更加快咧就揾到自己想要嘅嘢，咁所以就今日推介俾大家。 我自己咧通常最有用嘅咧就係睇佢哋嗰啲護膚品測試啊，因為佢好 amazing 嘅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就話有啲牌子咧賣到好貴啊，尊貴牌子啊，正所謂即係幾百蚊或者成千蚊咁樣一盎嘢啦。咁點不知做完呢一個即係消委會嘅報告之後，發現原來呢支120元都有同樣嘅效果，或者有五粒星咁樣，咁我就會跟住嚟去到選購。 係啊，其實淨係講我哋啱啱上幾日講完嘅一個行山背囊系列咧，我自己都有睇到佢入邊嗰個內文啊。係，佢甚至乎講到就係某一間嘅牌子嗰個價格咧，其實真係相宜嘅，即係以一個行山背囊嚟講，可能講即係幾百蚊咁樣，嗰個幾百蚊就係幾百蚊頭嘅幾百蚊。係，咁已經買到一個咧。性價比係真係拍得住2000多元嘅背囊，喂，咁我覺得呢啲時候咧，我真係睇佢個間啦，然後買自己想要嘅產品咧，係真係慳好多錢。 因為我哋好衰嘅，我哋買嘢嘅時候咧，都有一個盲點，就係覺得如果我對嗰樣嘢唔係好認識咧，貴啲應該好啲嘅咁樣，即係平嘢咧自己又覺得 好啊嘛。 同埋坊間咧，實在太多人咧，即係我哋唔係純上名牌嘅，但係有陣時太多人會話啊，我用緊呢只。因为大家都系会用一啲名牌或者用一啲产品，然后咧就流通咗就话，其实我用紧呢只牌子，觉得都几好。但系其实原来佢哋唔知道有一只更加好嘅， 或者个性价比更加劲。 系啦，性价比更加好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可以有翻多啲好似而家佢做到嗰啲目录啊咁清楚嘅话咧，我觉得系真系大家不妨咧多啲留意下。要买嘢之前咧，可以上佢嘅网站嗰度悭得一蚊几毫啊！啲錢啊慳咗自己噶嘛， 佢哋嗰啲人真係做得幾仔細嘅， 做得仔細啊！ 但有時咧，我覺得仔細果龍啊，因為佢哋好多數據噶嘛，即係啲數字咧，嗰陣時都係跳噶啦， 懶得睇係嘛？ 係啊， 咁你最後睇邊個有皇冠咯？ 係啦，睇排名咯， 第一名 係啦，睇排名係 啊。其實好多時懶得睇，我都係睇個排名噶。咁你見到有個皇冠，好似 Kitty 所講嘅有個皇冠位， 第一位啦。 咁有陣時我自己可能有啲牌子偏好嘅，咁如果嗰個牌子咧佢都係又唔係第一。但只要佢唔係包尾，可能頭三位喎，咁我就覺得佢唔係第一都唔緊要啦，咁樣即係又有自己嘅偏好嘛。 係啊，最開心嘅就係睇到咩咧？就係原來貴嗰啲咧唔一定好， 係啊， 平嗰啲原來咁正， 係啊， 最開心就睇到呢啲。 貴嗰啲唔一定好咧，係要自己冇買到嘅，自己買到嗰啲咧就唔開心。 你話如果自己買咗嗰啲品啊，包尾喎，哇！你真係 唔開心 啊，係啊。 但如果好貴，但係你不嬲都唔捨得買嘅咧，咁你嘅表現唔係咁好咧，你就好傻啫。 淨係跑步嗰啲衫都。見到好多原來你貴得嚟咧，唔排汗嘅喎、 哦。咁啊，可以上去留意一下多啲即係自己要買嘅嘢嘅資料啦。 艾尼茲，歐洲議會最大黨團喺社交平台發布消息，並且公開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釋放納馬爾尼同埋其他政治犯。體育消息。欧联分组赛 F 组，曼联3-2反胜亚特兰大。曼联半场落后两球之下，凭住拉舒福特、马古尼同埋基斯坦奴·朗拿度嘅入球成功反胜。同组嘅维拉利尔4-1大胜年青人。曼联小组6分暂列榜首，亚特兰大同埋维拉利尔各有4分。H 组，车路士4-0大胜马毛，但是前锋卢卡古和迪姆华纳中途伤出。同组，祖云达斯1-0作客险胜新尼德。祖云达斯目前9分排榜首，车路士6分排第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4点，跌19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4，日元114.3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2，人民幣6.395，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0.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1.96美元，賣出1,782.93美元。天气方面， 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在今天下午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下昼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晚上最低大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街啊。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碧街。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泰安楼。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泰安楼对出。喺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呢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观塘的协和街落返观塘道啦，近翠屏道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秀茂坪道近住秀峰街。咁另外顺利村道落返协和街呢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去近住顺安道对出。咁而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红桥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就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提一提你啦，喺新界天水围嘅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啊巴士路线 K76都要改道行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韩国嘅呢一首作品啊，年轻男歌手 Neve 再加埋 Han He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流行曲 Pop Song。 I keep on dreaming, I keep on searching, I need some mirror now. I've been down a little bit too long. I've been sad, you know you hurt me bad. 수많은날들날그린날들 you know I'm so done.All my friends are shouting you're so cruel 그래맞아 this is all your fault But why do I keep on singing babe 네가좋아했던가수들조금이라도닮아버려야해그럼돌아올까봐 Yeah,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ll come back. Say you need me, say you need me, say you regret it. 그토록 원하던 너만 알고 있었잖아. 近年咧 K-pop 都可以话水准非常之高啊！今次呢一首作品咧都好啱听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嘅推介 ，Live and Hunt Here Pop Song。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种子行动制作，地球村里的社会创新，足不出户都可以迎环首期。 有阵时有创意嘅桥咧，不及一个 work 嘅桥，咁所以成日去研究点样将一啲另外一啲地方嘅 solution 咧嫁接去唔同地方嗰度。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种拨唔系我嚟医病嘅，系透过呢个工具，让我哋嘅生活多一份轻松感，即系好似整松肉饼咁样，系用声音做嘅按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八点十二分啊！钟哥同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阿 O， 你哋好。 系啊，嚟到礼拜四咧，都应该愉快啩。咁啊，港股咧连升几个交易日啦。咁啊，估计即系勤力嘅 Dicky 隔晚亦都会睇埋美股啦，因为美股都系业绩期啦。咁其实即系过往嘅日子真系辛苦你啊。咁但系咁啊，辛苦有回报啊。睇到即系美股同埋港股都有啲升势啦。美国嘅业绩亦都做得好啦，个别嘅企业咁啊。宏观嘅大市交俾 Dicky 分析下，唔该晒。 好啊，咁啊，讲到头先阿 O 咧都讲到外围美股，我都想讲下，先讲下呢样嘢。 好啊， 讲到美股啦，即系个期货回翻啲啲嘅，咁但系咧就咁讲个指数表现咧，都相当之好啦，都系咪啊？尤其是咧讲到我哋个港股咧，好似讲到好系威系势咁，都系得嗰两万六啊咁，但系咧即系人哋外围美股咧又喺个新高嗰度啦。咁啊，点讲都好啦，喺目前呢一秒钟咧，即系由美股嘅第三季业绩公布高峰期，由一扎嘅金融股开始咧，其实咧都真系比预期为之好嘅企业咧都多嘅，即系 S&P 500指数里边。咁所以简单啲讲咧，对个即系美股咧都仍然有支持。咁当然啦，而家全世界咧都讲咁一个话题，都担心就系话，哎呀，究竟真係提下都好擔心㗎啦，就係滯漲嘅風險啦 ，stagflation 啦，咩嚟嘅咧？咁就係講緊通脹，就梗係繼續嚟㗎啦，大家都知道，即係金銀銅鐵石啊，乜嘢都好啦，總之資源又好，能源又好，油又好，咁全部都升曬上好啦。咁即係話咧，通脹就真係咧迫在眉睫㗎啦，全世界都係咁啦，唔係淨係內地，唔係淨係美國，唔係淨係個別嘅地方，而係全世界趨勢。咁但係經濟增長率咧，係咪可以保持到咧？呢個有疑問啦，哇！如果即係經濟增長唔到咧，咁而咧即係物價繼續飛升咧，咁就出現咗頭先我講個情況。咁啊，大件事啦。嗱，不過而家又未去到咁嘅。嗱，講到外圍咧，就即係聯儲局又好啦，嚇，即係未來嘅貨幣政策都好啦。咁啊，出年嘅年中先至慢慢咧就減買債，咁呢個都係已經預期咗。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咧，即係散户投資者咧都真係唔知買啲咩好嘅。好啦，債券話穩陣咧，咁但係唔得啦，而家即係擺到明係貨幣政策正常化嘅時間，咁所謂嗰個債券嘅知識曲線慢慢抽上去，咁即係個債價就慢慢跌落去啦。所以大家即係大家都口望下自己嗰啲所謂嘅 MPF 啊，你可能會見到咦，點解啲債券基金嘅表現好似麻麻地咁樣？呢個就係其中嘅原因咯。咁所以咧就即係呢段時間即係究竟買咗啲咩好咧？咪又係碌翻去股市，甚至乎一啲更高風險嘅，例如虛擬貨幣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咧喺呢一秒鐘講我哋嘅港股都算係咁噶啦，好翻 翻好多啦，话晒都真系由低位弹咗唔少噶啦。新经济股亦都一如好似我之前咁讲啦，都真系见底，并且咧。科技指數比恆指更早見底，這個都是我過去一個月之前的看法啦。亦都講過就話芒格啦，亦都講過話阿里巴巴唔怕買啦。咁阿里巴巴都由低位咧升翻成幾廿蚊上嚟，講香港港股計。咁所以咧，暫時即係過去嗰三幾個星期講嘅睇法咧，都慢慢慢慢會見得到。即係可以話引證到出嚟啦，咁當然都少少喜出望外嘅，咁但係你話去到而家呢刻咧，又未去到強弩之末嘅，咁但係咧好技術上嘅角度咧，諗下6600大概呢個位置咧，阻力又會開始大少少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一路都得個睇字，到到而家又好想追入去，咁我就覺得不如算啦，即係如果你睇到而家都未入市嘅，仲未啲新經濟股仲未入手嘅，咁可能就或者啲汽車股我好中意嗰啲嚟吉利咧，咁啊屢創即係高位啦，近期都咁。仲未入手，咁唯有又真係即係錯失體驗，或者太遲啦嚇，咁唯有就等等先啦咁樣咯。 明即係好明顯的，其實講緊我啦，仲未入手啊嘛，所以而家 下個浪咯， 下個浪啦， 總有有下一個嘅。 所以我要俾你。 系，唔系礼拜六日同埋工作假期日日都有市开噶嘛，钟哥。 啊，又系嘅，所以要问一问阿Dicky将来嘅嘢。喂，有新股抽啊，又有。咁嚟嘅呢个咧，我听嗰头有三个字，我已经好中意啦。机械人啊， 系啊，你中意高达？系咪高达上市？ 又唔系、啊，医疗机械人，一啲微创机械人就招股。咁望一望，以为都唔错啊。但系望一望，哇，入场费成20000多蚊、啊。咁我即刻要问一问Dicky先啦。呢一隻微創機械人招股啊，得即係有冇前景可以睇到，同埋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佢前景好，但係亦都風險幾大噶嘛？點樣睇咧 ？Dicky 呢一隻， 呢個咧都係一個好有趣嘅概念。嗱，首先我要講幾樣嘢嘅，第一。先講下新股嘅表現先。過去一段時間唔算好多新股，譬如話我當9月到10月咧，大概都係即係十隻八隻到嘅啫。咁但係咧，十隻八隻當中咧，就跌穿招股價嘅咧，基本上係差唔多全部咁滯，除咗一隻寶城。寶城就點解咧？因為佢係即係再咧就發行新股嚇，本身已經香港上市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就新股嘅市場氣氛就比較差，咁當然頭先阿鐘哥都提到啊，如果有個別嘅股份個業務表現係比較獨特一啲，咁會唔會有好啲咧 ？OK， 可能會好啲嘅。咁再者啦，啊，如果每一手嘅入場費會好高，代表到啲乜咧？嗱，呢個咧就真係水能覆舟，亦能載舟啦。睇個市場嘅反應。嗱，如果以往啊，真係好似嗰啲年代，真係講緊賣走嘅年代咧，認購新股嘅時候咧，咁當你每一手入場費高昂嘅時間，就即係話供散户可以認購到每一手嘅手數就會比較少，咁即係話中籤比率咧就會比較低，超額認購倍數機會咧就會比較高。咁而再者咧就係話，因為大家抽到嘅時間咧，嗰一手股票咧最少都頭先你話哇五位數字2-3萬元咁，咁如果佢第一日又有好可觀升幅，供求關係失衡，再加埋超額認購倍數好高，咁就梗係正啦。嗱，之前其實都發生過類似咁樣嘅呢啲新股啊，抽到一手。真係賺2-3萬嘅，不過我嘅睇法係唔會係而家咁樣嘅一個投資市場氣氛咯。咁仲有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招股一兩日認購反應點先啦。如果你話哇，即係都係咩緊緊獲足額啊，估計公開發售就10倍8倍認購，咁你唔好搞佢啦嚇。即係呢一啲咧，有陣時都開出嚟都唔知升定跌，我就會覺得 先咁樣係咪？ 咪就係啦，除非真係好有信心，但係而家我冇啦。 系咁啊，都不如睇翻啲基石投资者都星光熠熠嘅，睇下大家点睇咧。 真嘅，希望呢一只系可以有少少改变啦。头先我都同大家讲就系话，过去嗰个几月系冇一只系守得住水面，咁我寄望呢只系有啲转捩点嘅机会啦。 呢只啊睇定啲先啦 ，Dicky。我睇下呢只咧系咪已经定咗啦？就系呢个阿里系，我见寻日升得好好咁啊，阿里健康升超过13%，阿里巴巴咧都升翻6.7%。咁啊，之前大家一路。就好驚啦，即係好多風波啦，好多政策啦咁樣。 提埋先，阿里影業都升啊， 係咪啊？ 佢嗰個長津湖啊，有份投資啊，嗰個11國旗嘅重點 票房爆到啊！ 哇，咁啊，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呢一個係咪一個徵兆咧？之前大家都驚話低處未見低，又跌穿招股價咁樣，咁啊而家上翻曬嚟嘅時候啊 ，Dicky 呢個算唔算係一個轉勢？咁啊，之前譬如大家好驚未跌定，跟住唔敢入去，而家算唔算又係一個比較穩陣？ 近啲嘅时机可以入一入咧？ 阿、马生又去欧洲，会唔会去西班牙买咗对皇马或者买对巴塞咁样震一震个声威啊？即系而家俾你讲， 即系好多人都好关心究竟佢去咗边度咁样，话咦去旅行、啊，咦游购咁，即系都几好笑嘅呢样嘢都。咁頭先歐都講咗幾個重點啊嚇，咁所以佢嗰係咁啱呢幾隻股份呢段時間表現都好好，不過都唔係我今日先至提㗎啦嚇 ，Kitty 而家就問我一個系列咁講，咁但係講到阿里巴巴，即係先講本人持有，第二就係咧喺過去嘅。即係跌到130多蚊開始彈上嚟嗰陣時間，最關鍵位就係啱啱升到20天線，而芒格咧入股嗰一刻咧，我都記得咧喺即係我哋嘅環節咧都有分享過，就係哇，真係啲價值投資者都出嚟啦嚇，咁啊阿芒格都買，咁我不嬲都好即係好即係即係支持咧阿芒格同埋佢個老拍檔阿股神巴菲特噶嘛，係咪？咁所以咧一句講曬啦，唔使講啦，佢哋都買得就即係風險都好有限。咁不過咁即係喺而家呢刻咧，由當其時嗰個低位咧，即係累積嘅升幅都幾大嘅。不過點講都好，我都會覺得第一成個系咧都有望就係見底回穩啊，新經濟股咧。見底回穩咧，我就講咗成個幾禮拜噶啦嚇，咁所以暫時我嘅睇法都叫做慢慢慢慢，好似頭先咁講啦，引定咗出嚟啦。咁成個係又好啦，啲新經濟股都好啦。其實呢段時間咧好咗，我諗最簡單就係話，當美團都要俾埋營業收入個3% 嘅罰款，阿里又4%，其實。当美团要俾嗰刻市场嘅睇法正面，都觉得啊困扰咗佢好耐噶啦噃呢样嘢，哎终于都要俾啦，即系简单讲啊，即系违例驾驶唔知扣几分，而家知道咗，知道罚嘅450，唉咁啊得啦， 定一 松一口气系啊， 事 情解决， 唔使扣分， 解决咗个问题。如果有钱嘅话就唔系问题，冇钱就大问题咁样。咁佢有啊嘛，咁所以佢两个就叫做解决咗个问题，股价咧就慢慢咧做翻好好多。咁所以我谂咧暂时。如果你话我要再好笼统咁讲，而家升咗好多啦吓，呢段时间如果你话而家呢一秒钟再嚟追，咁当然啦，嗰、那个即系潜在嘅短线嘅回报可能会少咗啦，比我之前讲嘅时间。咁但系新经济股见底咧，这个我义无反顾嘅睇法嚟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头先提过啦，即系自己有持有嘅股份，唔该晒你。咁我哋 唔该晒， 听日再倾啦，好嘛？唔该 Dicky， 唔 该 Dick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嚟讲呢个优惠咧，叫埋小白一齐倾下，问下你哋咧有冇试过之前，譬如一啲餐厅推出一啲特别嘅套餐咁样，咁你为咗佢嗰个特别套餐咧，去排晒长龙啦。我记得有阵时咧就有啲公仔啦，咁有时咧有啲特别版嘅卡啦咁样，你哋有冇去即系去排一排啊？ 有，咪就系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嗰啲咯。 你排咗咩啊 ？Hello Mini 啊？ 唔系再之前。 史努比啊！ 史努比 哦，哇，嗰、那个又系一个风潮，虽然已经 很久了，那個、年代都好中意储， 因为要储嗰个史努比啊嘛， 系啊， 跟住然之后储唔到咁点咧，或者你储齐又点咧？咁你要又要搵嗰间屋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烦到 我。我嚟紧我避一避先啊，下个月话出嗰啲镜仔卡，有阵时我谂住食个包啫、 啊， 我就系得15分钟时间食个 lunch， 食个鱼柳包餐啫，我等成个几钟，前面全部啲少女喺度，又多嘢。讲又打卡，我真系搞唔掂 ，sorry。 喂，咁成日都话咧，即系 我戒一个月先，戒一个月。 咪成日都话即系， 已经唔系快餐啦，嗰个变咗 慢餐咁样。咪成日都话，咁你食嗰啲美式快餐连锁会好容易肥噶嘛？成日都咁讲噶啦。啊，唔知会唔会因为呢个风潮咧，嚟紧好多美少女咧变咗肥少女咧，因为食得多咗、 哦， 要买嗰啲卡。 嗱、啊，不过呢个都要讲，即系以前咧都曾经有啲新闻话过，有啲人为咗想要嗰啲附属品啊。而咧就浪費咗啲食物，咁係係啦，千祈唔好咁樣，真係太折墮啊！ 佢要咳。我要包啫， 嗱俾啲有需要嘅人。 系啦、啊，我陌路人咁都得噶，其实我冇乜所谓噶，我还点样食得？我得15分钟，我想食个包。 你咪行埋去咯，嗱，妹妹，嗱，一人一步，嗱，我俾钱你。 你要張卡，我要個包得唔得先？ 妹妹咧，我呢啲年紀咧， 唔好亂嗌啊！ 搞唔到 危險啊！ 唔係搞唔到，即係叫佢溝通唔到啊！溝通唔到啊！我要同啲姐姐啊，姐姐你睇下我想食個月餃包， 我都要個包啫。 你可憐下我啊！我小強，小強你唔好死，我用翻嗰個套路，睇下會唔會乞討到一個包翻嚟。 個包啫， 唉，真係陰公，真 係 陰公。 呢個啱喎，阿 O 講咧就係我想講嘅呢一個嘅特別嘅優惠啊， 即係要乞討翻。 不是啊，就是这个叫做有跟明星合作啊，是一些卡啊。咁佢今次咧唔止系卡咁简单啊，佢仲咧将即系嗰啲盒咧，连嗰个食物盒咧都有埋，即系唔同人嘅一啲形象啦。仲有 QR code 咧去到 嘟完之后咧，就仿佛咧有一个即系 AR 嘅投影成员喺你面前咧陪你一齐食嘢咁样。 个盒面都有嗰个样啊！ 即系唔系佢个盒就应该有佢个样嘅，咁啊仲有一个 QR code 咧，你可以嘟嘅，嘟完之后咧，你就即系有一个 AR 嘅形象出咗嚟咯。咁你咪动住部机喺度。 呢两个我麻麻地啫，即系呢两个设定啊，即系一个有个样喺个盒度啦，另一个有个 QR code 咧，我都觉得麻麻地啊。点解咧？因為如果有個樣喺度，我唔小心滴咗滴茄汁落去， 幫佢抹翻咯。 好似唔係幾好， 抹翻咯， 有跡啊嘛， 有跡好沉啊嘛， 好似唔係幾好咧。好啦，如果你有個 QR code 咧，我嘟下佢先，我嘟下佢先，即係你聽到成間啲人講話，我嘟下佢，即係好似有錢唔係幾好意頭咁樣。 哦，依家用翻內地術語啊，掃一掃個二維碼，我掃一掃姜頭， 掃 一掃 Anson 咯， 好温柔嘅件事。 有冇舒服啲？有冇舒服啲啊？ 舒服咗。 掃一掃啊，掃一掃啊，係啊，咁樣啊。小白點睇啊？呢個 我自己純粹咧，就係覺得佢個科技我有興趣啫，即係佢睇下佢做得靚唔靚啊？如果佢咁樣掃完出嚟之後咧，佢個人因為 AR。那个望落去个感觉舒唔舒服？我反而对科技有兴趣，即系点样将科技普及咧？我对 呢个已经有存在咗噶啦，即系喺动漫啊里边已经出咗呢一个嘅玩法。 所以就更加想睇下，即系一个大型连锁店，当佢套用呢个科技嘅时候咧，佢可以用到去边一个靓嘅程度咯。 系不过如果阿 O 话好惊，即系买唔到包咧，咁都唔系短短一个礼拜嘅事嚟。 我离身先，我中意啊，系乜嘢镜我都中意啊，乜捞我都中意啊。乜嘢 Anson 我都中意啊！ 佢要分四个礼拜出啊，所以你四个礼拜都会遇到咁嘅情况。 一个月未 嚟，系一个月啦，系 啊，唔紧要咯，饮茶咯，我最中意饮茶啦，食粥咯， 好多快餐店噶嘛， 食粥咯，食粥 正气嘢咁样，食翻正气粥咁样。 跟住点不知下一间快餐店又揾佢做代言，我又冇得食。我想 轮住， 我得十五分钟 lunch， 我想食个快餐店。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娱乐圈可以有啲咁兴旺嘅场景，都系一件好。 佢又有呢啲個人卡，又有團體卡咁樣，咁我諗大家即係如果係粉絲嘅話咧，都會又抱住，即係睇下廿五號開始啊，就又係咁食呢一啲炸雞噶啦。 好啦，我啦，大家嚇。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十月二十一日係一年嘅第294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71日。1824年十月二十一号，英国利兹城嘅泥水匠阿斯普丁获得英国第5022号嘅波特兰水泥专利证书，成为水泥发明人。由于当时英国航海业发达，需要寻找新材料代替容易被海水侵蚀嘅木材同埋罗马沙浆兴建灯塔，引发新材料嘅研制。阿斯普丁发明的水泥颜色和英格兰岛上波特兰地方用于建筑的石头相似，所以被命名为波特兰水泥。它具有优良的建筑性能，在水泥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现今全世界的水泥品种已发展到100多种。十月二十一号出生的朋友，无论个性或观点都异于常人，在工作或社交中表现魅力四射，人际关系复杂，口才了得，思想保守，偏向传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钻研由传统引发的设计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帮我们遮风挡雨的是建筑物坚硬的外壳，还是家人的亲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伯恩斯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伯恩斯在会上认为中国现时的朋友不多，几乎没有真正的盟友，相反美国有很多盟友，这个是巨大的优势。华盛顿应该表现强势，与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密集外交，同时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接触，并且是必要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伯恩斯又认为，在新冠疫情上，中方自去年一月以来一直阻挠世界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之前，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感到担忧。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白宫透过外交渠道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表示担忧。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中国军方今年八月曾经测试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虽然未有命中目标，但是测试显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取得惊人进展，较美国官员了解的更加先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邵立坚回应，测试是例行的航天器试验，对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北韩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平壤当局最近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作出过度反应，又质疑美方提议谈判的诚意。路透社引述朝中社报道，那名未透露姓名的发言人指出，北韩近期的试射是平壤加强中长期的自我防卫，并非针对美国与任何国家。又指出美方对北韩的导弹发展有双重标准，令人质疑美方提出对话的诚意，警告如果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选择错误行为，威胁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美日韩三国的北韩问题代表会晤对北韩试射表示担忧，联合国安理会亦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北韩近期试射导弹的问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81点，跌1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5，日元104。日元是114.3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2，人民币6.395，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08美元，卖出1782.0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下昼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几宗嘅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东隧口对出。咁至于后少少咧，近住太古城嗰宗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嗰一段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隧入口。咁至于后少少咧，近住太古城嗰宗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嗰一段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渡船 园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果栏；就系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果栏；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玛丽医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红天路对出；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水边围交汇处。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围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红天路；朗天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水边围交汇处对出。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嗰边咧，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嗰边车龙就去到愉翠苑对出啊，就系狮隧出九龙方向啦。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咧就排到去愉翠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车多，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嗰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Ro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集嘉宾系边位啊？ 佢有好丰富嘅广播经验， 做过好多唔同嘅范畴， 仲有好多巨星朋友， 更加有一个天空， 就系佢陈凯琪。 呢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曾经在香港拿过香港电台第四台中国乐器奖学金决赛的冠军，亦都在英国拿过英国国际音乐节公开组的全场总冠军的。 他是这段乐章的演奏者汤宏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学界总动员，唐书瑶继续带大家探访河东中学女子口琴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上世纪九十年代嘅时候，咁样卅年前，咁有一次咧，我好记得嘅呢段对话，咁啊同阿晶哥咧即系拍戏嘅时候倾开偈啊，咁佢就话：喂，钟仔，你知唔知道咧有咩题材必定得啊？即系话当个电影市道啊，嗰阵拍紧电影啊，当个电影市道低迷嘅时候咧。有三類型嘅戲咧，必定會彈出嚟，而係好保障到個票房嘅。 係 係啊， 你估唔估到啊？即系当电影票房 你 话 咩啊？ 晶 哥啊， 系啊，王晶。 诶，跟住我谂下又系张女仔， 张女仔嗱又未必系。 喂， 嗱，佢三个题材一。就是讲一些风水术数的东 西、 哦、就是一些玄学上的东 西。咦，反而这个题材其实都不算很多、啊。 多。 多吗？ 那现在边个都在拍的。 多。 多第二个就是一些三级片。是因为艳情片你永远都会在这里嘛。第三个呢就是同賭有關的片， 哦、 他話呢三個題材咧，佢話當大家想不到有啲咩 key 或者揾唔到個風向啊嘛，即係佢話誒當以前拍嗰啲咩英雄本色啲英雄片沒落之後，揾唔到風向啦，點算咧？呢三個題材咧揾翻出嚟拍就必定得嘅。 我諗賭又真係好多喎、啊，即係細個嗰陣時成日即係尤其是係租碟嗰個年代咧，係啊九十年代咧嗰啲賭俠、賭聖、賭咩，跟住二三四集咁樣係 啊。 所以九十年代嘅時候，你當《英雄本色》唔得啦，大家拍到爛啦，跟住咪賭神咯， 係 啊。 咁跟住然後就 賭俠仲有 賭俠啊，一路係咁賭落去啦。咁、啊、然後跟住咪大家可能揾個通渠嘅上嚟，跟住無端端咧水喉就爆咗。个女主角唔知点解会做住白恤衫， 呢、 哦這 个呢、這个咸湿片 咸湿片啦，跟住之后咧有啲咩讲下啲风水嘅嘢、哦，永远都有呢啲咁样嘅现象出现啦。但原来呢一个潮流唔系净系电影嘅，电视都系嘅、 哦。 所以原来咧，即系又系王晶啊，早于咧八十年啊，1980年啊，王晶已经搞咗呢一套《千王之王》啊、 哦。 今日就想讲下呢个系。可以話係所有賭片嘅叫做始祖添啊！ 晶哥自己複製自己咧，有千王之王二千噶嘛， 係係係， 劉德華、張家輝 啊，但係嗰個已經係電影啊， 扮碧咸嗰個就係 定埋朗拿度啊， 碧咸唔係劉德華係碧咸， 張家輝 就係朗拿度啦。 呢個千王之王咧就1980年啦，9月15日做嘅，咁大家都仲記唔記得啊？你哋冇啊？啲未出世 四哥啊，應該係四哥， 有四哥啊， 四哥 嗰時咧。唔系讲四哥啊，讲佢喺个戏里边嘅绰号啊，男神眼，咁啊有男就有北啊嘛，咁就有个北千手，咁即系男嗰个咧就 系 只眼最叻，即系我睇到你有冇出术，北边嗰个咧就系我出术好叻咯，即系呢两个就系当时即系个古仔里边啊，就系当时咧叫做千王啦，一个就 系 南边，一个系北边，咁佢成个古仔个开初咧就当然有一个喺1930年嘅广州啊，讲翻咧嗰阵时个年代啊，咁嗰阵时又系专系讲哇赌业兴盛啊，咁黄新叔啊饰演嘅洪彪同佢个仔阿洪炮咧，两个咧就系唔知点解样样都唔想吞并。好想吞併曬成個廣州所有嘅賭場，咁於是咁啊，咁唔知點解你去到賭錢嚟走去吞併噶嘛，係唔明噶嘛，咁無端端咧就會有一個就叫做啊，我係千王，我就係謝老四啦，就係男神眼，咁我就落到嚟呢度就希望可以即係鎮壓住所有嘅人啦。咁啊，男神眼叫羅四海啊嘛，咁啊，我睇住成個廣州，唔知點解佢一個賭神，即係佢亦都係啊。佢亦都係賭神呢一個角色嘅原型啊，即係阿發哥最初飾演嗰個賭神咧，電影嗰個咧，其實某種程度上都有少少似阿謝賢嗰個角色嗰個版本嚟嘅。好啦，咁啊，阿羅四海咁咧就話啊，搞掂咗等阿洪彪啊、黃新叔呢個角色咧，就冇得話吞併咗成個廣州嘅賭業啦嘛。咁當然啊，懷恨在心啦，咁啊揾好多計仔咧，想去搞阿羅四海。咁有一次咧，咁另一個其實真真正正嘅主角咧。就是任达华饰演的谭星， 哦，原来华哥先是主角， 嗱咁啊， 谢贤系， 但 系 嗰阵时阿华哥未上位噶嘛，咁佢系一个即系小生等紧上位噶嘛，当时喺佢嘅身份嚟讲，咁啊揾咗边个衬佢咧，就揾阿汪明荃， 哦， 阿 Lisa 姐就饰演佢家姐， 哦， 咁阿家姐阿谭小棠咧就系当时嘅著名花旦，即系做戏嘅， 系， 咁有一次咧。咁啊，任達華咧，阿譚星咧就好中意即系去賭場嗰度，即系施展一啲千術咁樣。點知俾阿羅四海捉個正着， 捉個正着， 男神眼喎，大佬，梗係即係走唔過佢法眼啦。捉咗佢之後咧，咁然之後就阿家姐就為咗救弟弟心切，就去同阿羅四海講數。 係阿羅四海就中意咗家姐啦，放翻佢細佬啦。 見你細佬幾有慧根，等我幫佢開竅。成为千王之王， 系咪咁啊？就系咁， 未住，哦，又未住，因为而家得一个，即系正话讲咗，男神眼罗四海得一边啫，咁北边都仲有啊嘛。咁跟住咧，阿黄新、阿洪彪嗰边咧就话：，岂有此理啊！你个阿罗四海顶住我，冇得上位。 系， 于是咧，佢就喺北边揾咗另一个千王，就系北千手卓一夫。 咁呢個就係阿楊群叔飾演嘅，所以嗰陣時咧就成日講話男神眼北千手，男神眼北千手就呢兩位啦。咁就叫話北千手落嚟，咁我揾另外一個更即係同佢同樣級數嘅賭神落嚟同佢對賭，咁咪可以即係希望可以贏到啊男神眼咯。 啲精哥初期呢啲劇本咧都好有武俠味嘅，即係有啲南拳北腿啊，大家有唔同嘅派別啊，咁啊喺度啊究竟南邊勁定北邊勁咧咁樣。 咁最後佢兩個真係對賭啦，你估南邊勁還是北邊勁啊？ 咁梗係謝賢贏啦， 又唔係喎， 又唔係北千手勁啲係嘛？ 也不是 平手， 就係 平 手。 打我， 打我， 打我！ 刺猬神，刺猬神， 打我做乜啦？好啦，咁两边都赢，咁点算咧？咁于是乎，如果你系阿洪彪啊，即系你作为嗰个即系大反派，你见到我请一个人翻嚟打和，咁如果你系呢一个人，你会点样处理呢件事啊？佢话既然系咁样，不如。两个都收埋晒啦，即系以后不如你两个同我一起做嘢啊，即系处理咗成个广州嘅赌业好唔好啊？ 你点估到啊？ 大家开心， 北风一转， 北风一转，你以为咪冇啊？咁啊，北千手啊，再收养多一个徒弟咁啊， 再练劲啲， 即系任达华可能对阿北千手嘅徒弟咯。咁啊，我哋呢一代斗唔赢，下一代再斗，即系正路啊，应该 都系嗰个风格咧，就系嗱，广州佢哋就咁样啦，跟住就已经有南。又北嘅咯，咁喺廣州嗰度好勁啦，跟住可能一齊又要揾上海啲賭業啊，又困過。其實龍珠都係呢個套路啫嘛。孫悟空同比達打完一輪，跟住又同比達 friend 咗一齊打飛利，跟住同飛利 friend 埋一齊打嗰個唔知咩 又係喎，即係又係喎， 係咯。 但係調翻轉頭啦，你係啊，係可以一齊打啦。咁但係如果你作為男神眼同埋北千手，你信唔信啊？洪彪講嘅嘢？喂，我哋一齐睇晒成个广州嘅赌业，你信唔信啊？ 我唔信，因为佢都冇咩噶，佢有咩贡献啊？ 等等先，要用翻精哥嘅逻辑去啦。当中应该会出现一个两个都想争嘅人，就系、是、方明全 又 帮阿姐， 又唔系， 最后赌唔掂，唯有争女仔咁。 阿姐净系跟翻阿罗四海嗱 咁样系咪？ 咁当然啦，咁啊罗四海同阿卓一夫咧，即系南城嘅北千手信咗。咁啊，真系会帮佢做嘢啦。殊不知，原来呢个系诡计嚟嘅。即系阿洪彪咧，就系想即系诈加衣话我哋一齐睇咧。其实咧就系想即系用一啲阴谋，不如我两个一次过 消 灭佢哋。咁于是乎喺一啲嘅， 又系啊， 系啊。咁喺一啲嘅即系系啊，一啲事件里边，咁计啦， 个个都有水清。 令到阿男神眼同埋北千手两个都得到冇办法再赌嘅一个好悲惨嘅命运。 哦，咁惨。 就系男神眼啊嘛， 冇咗眼咯， 盲咗。 哦， 北千手点啊？系啊，北千手点啊？飘断咗手筋，即系两个都冇办法再到。你最叻嘅系只手啊嘛，冇得再用啦。 好，但冇理由喎。以前嗰啲劇集都会有啲咁悲惨嘅结局，即系 会 皆大欢喜。 会，精哥系咁样。 呢个中段嚟噶嘛？ 中段，中段， 一定要有啲咁样嘅高潮噶嘛？ 然后开翻眼咯，系咪？ 唔系啊，但系都系讲 用耳仔，用耳仔 Iron Man 咩？又唔系喎。 后半节应该都系讲话歌多，讲多少 就系啦。嗱，咁因为中间咧，点解阿卓一夫会俾人暗算到？因为佢有个养女咧就叫做阿卓妮啊，咁啊得阿曾庆瑜饰演嘅，咁原来呢个咧就不嬲就系想报仇嘅啫，咁所以佢一路潜伏咗喺卓一夫嘅身边啊嘛， 最后佢当即系梁咏琪， 咦系，咦系咁样，即系嗰啲角色咁样，好啦， 套戏啊梁咏琪， 我唔记得赌， 你要讲埋出嚟先得噶嘛， 因为系因为太似啦，个个戏名都， 你就咁讲梁咏琪啲听众， 但系阿钟哥 get 到啊， 佢睇得多啊嘛，佢系演技界嘅翘楚啊嘛， 我都唔记得咗。 咁跟住咧，曾庆瑜当然咧就成为咗即系帮咗洪彪嗰边啦，咁最后南神眼又盲咗，北千手又跛咗，咁点算咧？咁啊？既然是这样，不如他们就将所有的赌技教晒给华哥了。所以华哥就学晒南边的赌术，学晒北边的赌术，他就变成真是王者了。两边学晒了嘛。当然最后他就跟曾庆瑜对赌，最后当然是赢了，亦都消灭了所有的东西。所以真真正正的千王之王呢，其实就是讲任达华饰演的谭星。故事就喺呢度結束，咁但係由於太受歡迎啦，咁隔咗幾年，當然有續集啦，續集就《千王群英會》就遲啲先講。 我揾咗啦，《賭神三之少年賭神》。 就是 梁明琦， 梁明琦啊，即系阿黎明嗰个啊嘛， 系啊， 黎明做高进嘅， 系啊， 亦都系无独有偶，导演都系 精哥啊嘛， 所以都系有少少相似翻，系嘛， 系都唔系相似，都近似， 好缘翻啊， 系不过嗰套电视剧嗰个主题曲咧， 哇呢只 即系唱到街之巷， 系啊，因为即系千王之王啊嘛，咁讲啲咩都系偷嘅嘢，但系就唔系偷啲钱啊， 系 偷个人啊。 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啦。法国人都好注重用餐嘅礼仪嘅，尤其喺未开始食之前，佢哋都会讲一句说话，祝你用餐愉快。咁到底佢哋开餐之前会讲一句乜嘢嘅祝福语呢？林慧转头话你知。On s'amuse bien 头先讲到，法国人好注重用餐嘅礼仪，就连食饭之前都会讲一啲祝你用餐愉快、有好胃口嘅说话。其实喺每一次开饭之前，法国人都会讲一句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将呢一句说话拆开，其实就系两个字。喺英文，我哋可以将佢直接翻译嘅 Bon 即系好 good 嘅意思。而 appetit 就是 appetite， 即是胃口啦。原来它是祝你有个好的胃口，可以好好地享受这一餐。所以他们用餐之前通常都会跟你讲一句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即是 good appetite， 希望你吃这一餐的时候既开怀又开胃。下一次当你约朋友吃法国大餐的时候，开始食之前都不妨入乡随俗，讲翻一句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祝佢有好嘅胃口，用餐愉快。喺呢度，如果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都系享用紧你嘅美味早餐，林慧都同你讲一句 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希望你今朝食完丰盛嘅早餐之后，都有丰盛嘅一日啦。 咁啊，仲有啲時間講下呢一個啦。咁啱啱睇到則新聞咧，就係關於健身中心嘅。咁啊，收投訴每年咧超過百幾宗啊。咁啊，有一個幾誇張嘅例子啦。我同 Kitty 都有健身啦，小白就用行山嚟代替健身啦。我好中意喺健身房嗰度咧，睇人哋咧聲勢力竭咁樣。跟住啲教練咧， 大啲， 係啲教練咧又會講啦， 俾多幾下， 俾多幾下，你得嘅。俾多几下，俾多几下乜嘢啫？俾多几下我咁样话，好似好投入咁样。呢啲系健身房入边嗰啲情怀。不过有阵时好嘅健身教练梗系帮到你控制几体重啦、啊、增肌啦、啊、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唔好嗰啲咧，直情有啲职员咧会夹你去银行嗰度提款喎。 咁惊！ 咁啊海关咧就讲啦，话同打劫系冇分别。 系啊，呢个系啊，我都有睇过相关报道。佢真系系离开咗嗰个健身中心咯，即系真系去到提款机嗰度揿钱喎，要 系啊。咁呢啲都系不良嘅销售手法啦。咁啊，海关咧就对于呢啲咁嘅不良销售手法咧，就话系零容忍啊咁样。咁但系又去翻今次咁有好多健身教练咧，其实佢哋就唔会真正咁样去叫你俾钱啊，反而系啲职员。 哦，系啊， 系啲职员啊，即系嗰个销售伎俩咧，好多咧，即系由有礼貌啦，跟住到你唔肯续约啦，或者唔肯继续签多啲嘅时候，或者签多几堂 PT 啦，即系叫做personal training 嘅堂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啲态度咧真系可以好差， 开始转差啦， 同埋咧数落你。我听过一啲说法，譬如嗱 ，Kitty 咁苗条，唔怕俾我数落啦。有啲拜拜肉啊，夹咗出嚟咯。其实点解你睇下隔篱嗰个 train 得好过你咁多？点解人哋两个月就有成效？因为佢多啲嚟上堂咯。你有冇兴趣 join 多少少 PT 啊，崔小姐？跟住你自己 会唔会隔篱个教练教得好啲啊？因为 咁我唔知啊。你可以咁讲啊，你伶牙俐齿啫，系咪先？ 我就系明白有啲人咧，佢就冇我哋咁烦啦。即系譬如你邀约下我哋会 我哋唔系烦，我哋系 strong 啊，即系心理质素好 啊， 回马枪啊，我哋有 回马枪，但系其实好多人咧都唔即系勒唔紧啊，就会好惊啊，同埋讲得两句。其实我以前都试过十几年前咧去 join 一个 fitness 嘅 club 咧，咁我其实去咧就净系谂住即系做下瑜伽啊，跑下步啊，啲跑步机。 系 跟住咧试过有一期咧，每次上去个跑步 号机嗰度跑得十分钟、八分钟咧，跟住就有啲职员行过嚟，啊，你个姿势咧咁样系会跑伤你个膝头哥噶咁样，跟住就拉咗你入房，讲，我预两个钟头去做运动咧，佢就讲咗我个半钟，跟住之后咧我就冇再去嗰度啦。 系啊，即系呢一个又系唔系几好啦。嗱，如果真真正正系啲姿势做错嘅，佢去教你 O K， 但系佢系咁讲话，你做错晒，唔怪之你咁肥啦，或者咁大个肚腩啦咁样，咁你一种奚落咁嘅方式咧， 我俾钱嚟系俾你咁样侮辱我嘅咩？ 唔系咯， 你阻住晒我做运动嘅时间啦。 系啊，所以有阵时候去健身室咧，就都要留意翻啦。 系啊，咁啊，做翻一个好啲嘅营销手法啦。 系啊。 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而家就讲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尾就喺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仲有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的意外就清理好，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那段的交通就回复正常，但是近住深光学校那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嘉林角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了。另外呢，薄扶林道去中环刚才讲了已经清理好了。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广华医院对出。在新界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坑下埔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新塘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Just a sun光在家 大家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继续聚焦大型企业公布嘅业绩，加上虚拟货币啊，比特币啊创新高，带动投资者嘅风险围纳上升啦。美股道指咧高见35,669点啊，吓创咗盘中嘅纪录新高啊，升152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点。咁啊睇到咧虚拟货币咧，因为美国咧首只嘅比特币啊挂钩嘅期货 ETF 咧就喺纽约嘅交易所正式上市啦，咁啊带领虚拟货币做好少少。不过咧，藉住呢个环节都提提大家啦，咁啊虚拟货币咧始终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监管风险啦，同埋咧投资咧亦都有好多嘅要素要注意嘅，咁啊投资者咧要好好咁样做好风险管理啦。至于港股表现系点咧，港股好似继续几好，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今日升定跌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 O 就带嚟一位靓女啦。其实咧佢平时就系钟哥嘅拍档嚟嘅，就系礼拜六咧个我哋港台电视31嘅艺术节目咧就会出现你同埋钟哥啦，就有可以啊。早晨， 早晨早晨啊 ，O 早晨早晨， 早晨啊，平时咧就系、是坐喺度对谈式或者清谈式咁嘅节目啦，但系喂，原来你都好多才多艺嘅、哦，咁啊，即系当然啦，动态方面啊交咗俾另一半啦，因为佢有健身啦，即系细个又学界流川打篮球， 你都应该打篮球啊！ 我同佢咩噶，同佢对战过噶， 真系噶， 系啊，佢嗰阵时系英华书院噶嘛，我冇记错，系啦系啦系啦，咁、 啊啊、 我诶唔好讲， 你都系学界啦，如果系咁讲， 我咁矮，你老公咁高，冇攞出嚟讲啦。喂，但系你有一个新嘅品牌。出現咗就係做 skin care 嘅，喂，不如先講下你嘅品牌理念同埋點解會諗住啊？過去呢一兩年其實你好多嘅主持工作啦，好多幕前嘅工作啦，但係仲有時間逼出嚟做一個品牌咩咁樣？ 即係點解開始呢？其實就我諗大概都超過一年啦，就我認識咗我呢個 partner， 咁我呢個 partner 咧其實就一個50岁嘅女士啦，咁、樣，咁其實佢初頭 approach 咧、都係想同我傾啲一啲 marketing 嘅合作啊，會唔會係 即係你做代言咁就算咁啦？係 啦，冇錯冇錯。咁但係我同佢深入了解咗之後咧，我得知呢個品牌理念啊，嗰時佢都仲未 launch 嘅，咁、我就覺得佢好有心，同埋我眼見佢啲皮膚。50岁真系好靓，咁我就自己当然啦，做任何呢啲咁嘅代言或者我要推介之前，我自己都会用啦。咁我觉得用完之后，我觉得效果真系好好。咁、我得知佢背后嘅理念，例如系纯天然啊、香港制造啊，咁啊无类固醇啊、西药啊呢啲咁啊，我唔系 sell 吓，即系我纯粹 讲翻啲特性出嚟啫。 系啦，即系当初点解佢会吸引我，想同佢一齐去做呢个生意？咁、我就觉得诶好好、啊，特别喺外国，其实呢啲叫 clean beauty 咧、已经系好盛行噶、我觉得香港喺呢个市场，即系其实香港人咁贪靓，呢个护肤品市场系咁大，特别系就算而家戴口罩，你话真系唇膏可能真系买少咗啦、但系其实护肤品大家都要 用多咗，其实反而好多时候戴口罩戴得耐咧就会敏感啊，尤其是一转天气咧就特别多嗰啲面部嗰啲好痕痒嘅感觉出现咗啦。我身边有啲朋友咧都惨受呢个湿疹嘅苦况、其实佢哋每一年咧摆喺湿疹嘅钱咧，即系医治湿疹或者和啦，唔好讲医治啦，其实就已经用咗好多方法，西医又试过，中医又试过，自然疗法又试过，换嗰啲 lotion 又试过，乜都试过晒噶，跟住有啲古法咩浸蔗水嗰啲又试过，咁但系我知道如果真系啱嘅话，就好似一个即系啱嘅。对口啦，对接得到咧就可以医治得到，因为每个人咧湿疹嘅成因都唔同，或者皮肤敏感嘅成因都唔同啊。我睇翻咧，你公司入边好多嘅产品咧，其实都系针对一啲敏感皮肤， 系咪？即系其实呢个都系我哋发觉我哋之后最好卖最王牌嘅咧、的确系都系一啲针对一啲即系有问题嘅皮肤啦。我就系咁样当初就系咁样嘅理念之下同佢一齐合作，因为香港天气讲真。而家戴口罩更加啦， 系， 同埋即系嗰啲天气系好湿噶嘛， 好湿好焗啊！即系你话有好多时候都买嗰啲日本嗰啲 skin care 嘢咧，唔系唔 work 啊！其实日本啊相对干好多啊嘛， 韩国都系噶，你会发觉韩国都系， 相对佢哋冬天真系坚系冻噶嘛， 系啊！ 你香港再冻，好叻啦，5度啦，咁但系人哋唔系可能-5度咁都有啊嘛， 佢哋系开暖气啊嘛， 系啊， 开暖气咧又抽干得你啲皮肤好紧要，所以佢哋啲真系润好多， 系， 即系除非可能。 年紀大少少啦。如果唔係你講緊後生啲嘅咧，好難用到啲咁潤嘅。 哦，咁啊幾好啊嚇！咁啊，其實個品牌宗旨咧都貫徹翻啦。不過又問一條比較市場或者 marketing 嘅問題嗱。過往譬如我哋成長年代都有好多唔同嘅元素擺咗入去一啲 skin care 產品入到啊，譬如舊時我哋興咩烏牛面膜，咩毒蛇，唔知乜人心，即係食嘅又擺啲落去，其實即係要揾真真正正適合自己。當然是對於客戶來講或者顧客來講要想的，但是調返轉頭在公司的 marketing 概念是不是不斷要想一些新的 product 去營銷呢？那你會去怎樣做公司的 marketing， 或者調返轉頭就是即是個方針會是怎樣？ 其實這條問題很好啊，你講那些東西呢我們都基本上怎麼說呢，因為呢始終啦我們在香港自己做，我們的 lab 在香港，你說廠又好 lab 又好，咁我哋每一次咧，始終因為小本經營啦，啱啱開始咧，我哋就唔想擲貨，亦都因為我想 keep 住嗰啲嘢新鮮，咁我哋冇啲化學防腐劑噶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可以少量少量咁樣 order 咧，咁我哋嗰個生產商咧，亦都係喺呢行好多年，佢係攞到啲好新嘅原材料，所以你講嗰啲咧，我哋其實都有，我哋嗰只 搞掂曬啦，已經係。 其實我哋可以同佢傾咯，即係佢會知道市場上而家最新有啲乜，例如你講話大家熟悉啲嘅蝸牛，我哋嗰啲咧係蝸牛係食人心嘅，咁所以佢係更加 咁已經有曬，又有人心有蝸牛啦，跟住話。蜂蜜咧，我蜂蜜又有唔知點樣有水潤水形， 保加利亞蜜蜂啊咁樣。係 啦， 咁講笑呢個講笑。 係 會有咯。咁所以其實你講得啱嘅。不過我哋有我哋最好就係我哋同我哋個生產商，佢本身啲人好耐，佢攞到啲好好新奇嘅嘢，例如我之前有傾過一個冬蟲草或者係嘅 一啲養生啲嘅元素擺落去啲 product 入邊， 其實有好多材料咧。而家暫時大家聽過，覺得幾新奇喎，就未用到，其實都可以試一下嘅。咁但係學你話齋啦，你要計翻個成本啦。我哋要攞個貨係幾多啦？因為有陣時都。好現實嘅問題，我哋唔攞個貨唔係咁多嘅時候，我哋攞個價錢又唔會係咁低嘅，因為永遠都係你大粒大粒，你可以將個價錢降到好低。 咁啊係啊， 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要取捨啊，要計嘅數咯。 之前過往都訪問一啲嘉賓都係用skin care 起家啦，跟住就會有自己嘅生活百貨啦，跟住可能會有啲上咗市添咁樣啦。咁啊，其實係咪都想慢慢步入商界之路咧？我又想問。 都想噶，都想噶，因為我覺得始終本身有兴趣啦，你知女仔啦，即系做呢行 系咩？我唔知道，我以为你有兴趣从商，即系有兴趣 keep 住皮肤咧，梗噶啦，基本即系等于啲前辈突然间话、哦：我哋做呢啲演艺行业咧，努力系基本噶， 都系噶， 唔瞓觉系入行条件嚟。啱，我知，我知，系啊，咁梗系贪靓都先基本 都系嘅，我觉得哇，突然间 抽风气 咧，弹上颈， 抽风气啊！转个头，请你饮杯奶茶就 OK 噶啦。但系紧接翻落嚟就系问一下，喂，系咪真系有意从商？ 都想嘅，都想的，我自己都有兴趣嘅。咁但系特别系做一样嘢，譬如护肤品，自己有兴趣嘅嘢更加开心添，即系有咁嘅机会。咁我遇到一个好嘅 partner， 我哋两个去试，因为其实我哋之前试嗰啲产品成啊，我哋自己都做咗白老鼠试咗成年有多， 即系敷匀晒啦。究竟毒蛇又好， 系 咩咩蜗牛头先冬虫草啊， 食人心嘅蜗牛呢啲，即系我哋都要试过先咯。所以其实又唔系真系咁简单嘅。我真系讲真啦，你要去到回，唔好讲话赚钱啊，要去到回本呢条路咧，可能都仲有一段距离嘅。但我觉得從中都一個經驗咯，同埋即係開心嘅就係幫到好多問題 皮 膚 啦， 同埋即係冒然咧，大家唔識你嘅牌子咧，我都覺得最難係呢一點啊。So far我遇到困難，人哋唔未必會幫襯你啊，即係有市面上咁多嘅時候，咁多大牌子，點解我要幫襯一個我唔係好熟或者咁新嘅一個牌子咧？但係開心嘅係我哋真係好靠口碑咯，用完嘅朋友仔咧。好多都會翻轉頭咯，咁所以我覺得真係需要啲時間咯。 係咁啊，俾啲時間啦，我亦都俾啲時間可以咧進入咧下一個禮拜，我哋又會訪問啲多少少關於又係啦宣傳方面啦。面對疫情嘅緣故，我哋有好多嘅銷售模式都由線下轉咗線上，譬如帶貨啦，咁譬如網上做開 live 啦，又調翻轉頭去到好虛擬，去到好網上，又要落翻地。又要開 pop-up store 或者要喺其他唔同嘅地方會唔會有個 booth 啊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咧下一集我會問咧 Natalie 嘅啲問題嚟㗎。 好啊好啊， 好下一集等你再講多少少。唔該曬，可以今日 thank you。 又到了食蚝的季节，喜欢吃生蚝的你一定会觉得他的完美伴侣是哪个啊？就是香槟啦。欧洲的贵族呢喝香槟吃生蚝是习惯，早在18世纪初开始，同时他们亦都知道香槟要先冰镇，去到一定的温度先好喝的。一啖生蚝一啖香槟，点解会咁好饮呢？因为生蚝本身呢含有嘅矿物味呢会因为香槟而变得圆润，留下爽脆同埋鲜甜嘅口感。哇，系咪晨早流流已经好想饮返杯食啖生蚝呢？不过都系要等收工先。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早晨啊，今日朝头将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有 Kitty， 早晨 Kitty， 早晨小霸你好， 你好啊，咁啊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段咧，今日咧就交俾你啦。 今日咧就。我好幸运，因为我每次打电话嚟，我想点俾我挚爱，好多次我都可以打通，我好感恩啦。 系点俾你嘅挚爱就系老公系嘛？ 系啊，因为21号今日佢就登陆60岁。 哇，60大寿！ 系啊，所以咧就系我几惊我打唔到呢个电话， 打到嘅， 好好运咯。 系咁啊，点样庆祝啊？ 咁我哋咧就会今晚我哋会去食嗰啲特色嘅私房菜。 特色私房菜好啊，因为而家咧即系好多人净系谂啊，如果去庆祝咧就食 buffet 食方太，其实边度食到咁多啊？食得好最紧要。 但系呢啲唔好噶嘛，你食呢啲可以大家坐喺度倾下偈啊， 系啊，拍下拖咁样，系咪？ 咁同埋我女啦，我女婿啦，同埋我哥哥咯，系啊。咁嗱，我要话声俾你听，佢叫咩名先？ 好啊。 咁咧，佢啊叫华安哥。 华安哥，华安哥你好啊。 我咧就系秋香啦。 哦，你就系秋香，秋香姐喎。 系啊。所以系咯，咁我就点俾阿华安哥啦，阿 Horace 啦，咁我就祝佢登陆成功啦，咁就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好好享受佢嘅生活啦。 系，收到晒，收到晒。如果我叫你讲一样华安哥，你觉得你最正嘅啊系啲乜嘢咧？咁多年以嚟系呢一个华安哥令到我最吸引我噶啦， 系 咩咧？ 系啊，佢系一个好好嘅清洁工咯。 清洁工啊？ 系啊，因为屋企所有嘅清洁咧，我都唔使做嘅。 咁就系华安哥一手包办。 系啊，佢好 enjoy 噶。 喂，呢样嘢我又认同。其实我屋企咧。都是负责到清洁的。 负责清洁的嘛，我知道。 哦，你都记得喎，好嘢喎。 梗系啦，我是忠实拥趸嚟噶嘛。 系啊，我都好喜欢干净啊，同埋咧，即系希望屋企人都可以有个干净嘅环境居住。 你喜欢清洁啦，你喜欢煮饭啦。 好嘢喎，吓。 所以你都是一个好好嘅男人咯。 系啊，所以成日警醒住自己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咁你今日都准备咗只歌俾华安哥系嘛？ 是啊，我今天点了卢冠廷那首《爱是这样甜》。 哇， 咁我觉得里面那些歌词好正咯。 嗯 啊，咁所以我就顺便我会点埋俾全世界嘅人知啦。 系 咁希望嗰个疫情快啲过开啦。咁我又希望我可以早啲可以去老人院见到我爹哋啦。咁同埋我屋企嘅所有识得我嘅人、我嘅亲人、我嘅朋友都身体健康， 系即系全世界都要身体健康啦。 系啦，同埋你哋晨光第一线嘅所有主持人， 好多谢你啊，多谢你 Kitty。 OK， 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风。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想都温暖。 忙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你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飘雪，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 八八等紧你哋嘅电话。 系啊，咁啊有啲咩喜庆节日啊、结婚周年啊、或者想多谢嗱，开咗学都一段时间啦、多谢老师辛苦啊，我好难教啊，咁啊又可以打翻上嚟。 系 啊，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好难教嘅， 以前读书 你有啲嗰啲敬师爱师日嘅， 系啊， 敬师日 有 有 可以写翻啲心意卡俾啲中意嘅老师咯。 系啊， 咁咧啲老师亦都好开心啊，因为咧受欢迎嘅老师咧，通常咧系全班都欢迎佢 嘅，成个台面都系。 而不受欢迎嘅老师咧，全班都唔欢迎佢嘅咁样。咁咧，啲老师们之间又会话：你就好啦 ，Miss Choi 咁多学生中意你。 唔系，佢哋摆喺心里面啫，系啦，心意卡就得一张啊。咁所以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嘅18723888，可以透过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讲翻一啲感谢嘅说话又好啦。咁当然啦，譬如你话生日啊，其他一啲纪念日咧，都有啲说话想讲嘅话咧，都可以嘅。咁啊，点翻首Sweet Sweet 嘅歌俾佢听咯，打 电话上嚟18723888。 晨光追踪31。 好，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先揾咗电视部阿昌出嚟先。 早晨啊，昌！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点样可以又快活又健康又开心咁样咧？系咪要睇下你哋节目就知道啦？ 梗系啦，今晚7:35继续睇呢个《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今晚咧，健身教练阿 Aggy 咧继续教大家一啲健身。做呢啲訓練嘅，咁啊今日咧，如果喺寫字樓翻工嘅朋友咧，最緊要留意一下啦，因為今日咧佢會教一啲動作咧，去舒緩呢個肩周炎啊。 哎、好啊，係 啦、 這個， 可能成日用電腦咧，用滑鼠嗰啲朋友咧都有呢個問題啊。咁啊，學下嘢啦 嚇。係啊，成日話依家有個職業病叫滑鼠手啊嘛。 係啊， 即係隻手腕啊，唔知點樣嗰啲筋腱咧就會發炎嘅情況，唔知今集節目可唔可以惠及到一啲打工仔 咧？大家留意住啊，遲啲唔知會有咩平板手噶咯又， 哎呀，定会有 滑鼠啊，用少咗，但系平板用多咗， 系啊，可能都会咁样啊吓，咁啊睇呢个节目就会健康一啲咧。仲有咩好嘢啊？昌 咁啊，呢个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咧，佢有另一个环节嘅，即系营养师啊， Anson， 营养师 Anson 继续同大家讲下营养啦。咁啊，今晚咧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维他命对人体嘅重要性。喂，你话可能话喂唔系啊，我细个小学都有学过啦呢啲嘢，使乜营养师教啫？嗱，但系佢今集嘅节目咧个题目叫做节食要小心啊，即系佢讲下咧教大家咧，有啲朋友可能节食减肥啊，咁啊好容易咧会导致咧嗰啲维他命摄取不足嘅。咁佢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节食减肥之余又吸收足够嘅维他命咁话嘅。 哦，即系几好啊，饿住个肚都可以吸收维他命。 系啦， 听听有咩办法先？ 系啦，即系要 fit， 但系都要健康嘛。 系啦， 系咧，咁啊， 去到紧接住今晚八点钟有新一辑嘅大师对谈啊，咁啊有新一辑有新主持啦，咁啊除咗全灯法师之外咧，仲有新主持阿李灿荣啊，咁啊佢哋咧每一集都会分享唔同，即系就住唔同嘅主题去分享嘅，讲下呢啲人生智慧啊咁样，咁啊今晚个主题叫做专念与直心啊。即系听咗我都唔系好清楚咩嚟，即系 专念我知道，直心就真系唔知啦。 系啦， 同心直口快有冇关系咧？ 唔知啊， 好似真系有啲， 我真系有啊， 好似真系有啲关系。咁啊，今晚八点钟大家一齐睇下啦。 好啊，好啊。 咁啊，节目仲有另一位嘉宾主持啊，歌手陈明喜。咁啊，除咗唱歌之外咧，原来陈明喜亦都系一位咧音频治疗师嚟嘅。咁啊。佢每一集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點樣用聲音去治癒啊！咁啊，大家去如果壓力大咁啊，去學一下啦。 啱啊！點樣用聲音去寧靜好緊要啊！ 係啊，好跟住有咩好節目啊？ 好啦，咁啊，跟住去到今晚十點鐘，繼續悠遊在四方出位家族二啊！咁啊，靚女主持啊，史黛絲咧又會繼續咧去一啲好特別嘅家庭嗰度咧寄宿三晚，去睇下佢哋嘅文化啊嘛。咁啊，今晚咧佢會去到咧英國倫敦啊。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家庭，他们有犹太教家庭啊，即是他们是信奉犹太教的。咁啊，那个家庭咧好大的，即是除了一对夫妇、男户主同埋佢太太之外咧，他们仲有九个小朋友嘅。 哇！ 系啦，咁啊，九个小朋友他们怎样一起去共度一个周末？咁啊，他们的生活好特别嘅， 十一个人、哦。 系啊， 哇！团队嚟，如果再生嗰个十二门徒嘅咯，系咪？ 系啊，即系 中间抹饼嘅咯，捉走嘅咯。 佢哋唔系人多咁简单啊，佢哋嗰啲传统嘅犹太教。生活咧好多規條， 係啊係啊， 譬如咩咧，男同女唔可以握手嘅，結咗婚嘅女人咧一定要戴假髮嘅，甚至乎安息日期間佢哋唔准工作啊，佢哋工作包括咩咧？可能係搣嘢，包括搣廁紙都唔得嘅。 系啊，咁大家就認識一下人哋嘅信仰同埋文化啦。 系啦，咁啊，今晚記住十點鐘出位家族二去睇一睇咯。 好啊， 唔該曬， 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近日有79人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当中7人死亡。医管局话，死因未必与月形链球菌有关。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表示，好明显今次是一次爆发，并且相信与接触或者进食淡水鱼有关，而涉及的月形链球菌是高致病性。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高致病性的链球菌会令到年轻和抵抗力好的人都会感染，新加坡在2012年亦都曾经有类似的大型爆发，发现与淡水鱼有关联，其后新加坡禁止进食淡水鱼鱼生，当地入侵性月形链球菌就大幅滑落。他呼吁市民不要在街市徒手接触任何活生的动物，处理鱼的时候要戴手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3宗是本土个案，分别位于甘肃、宁夏、内蒙古和湖北。在8宗的境外输入病例之中，上海占6宗，令到内地至今一共有96,622人染病，4,636人不治，近91,500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新增27名无症状感染者，当中云南、河北、湖南、贵州都有本土病例。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之前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中国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感到担忧。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白宫透过外交渠道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表示担忧。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中国军方今年八月曾经测试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虽然未有命中目标，但是测试显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取得惊人进展，较美国官员了解的更加先进。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测试是例行的航天器试验，对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白恩斯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白恩斯在会上认为中国现时的朋友不多，几乎没有真正的盟友。相反，美国有很多盟友，这个是巨大的优势。华盛顿应该表现强势，与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密集外交，同时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接触，并且在必要领域合作的重要性。白恩斯又认为，在新冠疫情上，中方自去年一月以来一直阻挠世界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中方早前表明，在溯源问题上一直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指出疫情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下午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在20度以下。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6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1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94.4升6毫，腾讯控股508.5跌1蚊，阿里巴巴172.8跌3蚊。盈富基金26.8跌2仙，网易157升3毫，中国平安59升6.5，友邦保险90.35跌3.5，安踏体育130.8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5，日元114.3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1，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202点，跌53点。港金现价报16,5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69美元，卖出1,78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咧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到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嘉林角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咧比较慢车。咁较早前土瓜湾龙浦道嘅水管急修啊做完咗，龙浦道去天光道方向咧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啦，就系龙浦道去天光道方向嘅快线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女书院方向油塘，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想听最新最快的英文歌，一定要听着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高环球榜。 Hi, I'm Chris. I'm with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Kitty 阿欧，乜嘢事啊？芭比小霸，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后生细仔唔使 ，T 恤短裤都仲得啊！ 其实我都唔使噶， 我都冇需要噶。咁要提醒边个呢？ 钟哥， 互相关心，好似一家人、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一个曾经夺去数以十万计生命的疫症，精神迷糊，行为怪异，大叫昏睡症，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消失的疫症，在非洲又再死灰复燃。 科学家说病原体不会消失，只会不断演变，变得更有抗药性。 我们同疫症之间的战争是永远都不会完结的。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昏睡危机， 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照我想讲，真系要认路。我好中意砌模型，因为我好享受将一啲零碎嘅部件慢慢慢慢一啲一啲组合成一件完成品。可能就系因为咁，我而家做咗一个导演。因为作为一个导演，亦都系将唔同嘅人、唔同嘅元素慢慢慢慢一啲一啲组合成一套影片。我好享受呢个过程。而最后完成的画面亦都俾到我好大嘅满足感。讲翻砌模型先啦，而家出产嘅模型由于有好多唔同技术嘅帮助，越嚟越变得仔细。仔细除咗系精密度之外，佢嘅尺寸亦都出得越嚟越细。你唔好睇佢尺寸咁细，精密度反而越嚟越高。我同好多模型爱好者一样，就算唔砌都买咗先，因为諗住迟啲我一定会砌。迟啲我一定会砌呢句说话最初就係买模型嘅原动力，因为我迟啲一定会砌，所以买咗先。而家就变成唔砌模型嘅一个藉口，迟啲我一定会砌，所以迟啲先砌。大部分我哋呢一类型嘅模型爱好者家中模型堆积如山，每次望见仲未开嘅模型都係会讲返呢句，迟啲我一定会砌。早排去玩具铺同人倾偈，其实喺玩具铺真係好容易同人倾到偈，因为大家有共同话题，完全冇隔膜亦都冇歧视。 可能真正做到互相包容的地方，只可以在玩具世界里面。我们谈开关于砌模型的话题，我说了，现在放弃了砌一些比较精密的模型，因为对眼不是那么掂。有些同我差不多年纪的就说，是啊是啊，其实我都是这样的。现在从砌模型这一样嗜好，都可以看到你是不是真是老。大家都说了，其实我们不是怕老，这个是人生必经阶段。但是我们这些模型发烧友，当然希望可以继续砌模型。其中一个忽发奇想就说，我不介意老，但是可不可以只是我对眼不老呢，等我可以继续砌一些很精密的模型。另一个就说，不得的，双手都不可以老，因为要有一双灵活的手才可以砌到模型。跟住有一个就话啦，我哋个身体都唔可以老，因为老咗好容易攰。最后有一个话，咁我哋嘅脑袋都唔可以老，因为砌模型其实好花脑筋。如是者得出嘅结论就系，大家都唔想老。我哋望住玩具铺里边嘅模型，大家一齐长叹一声。到底我们是想继续砌模型所以不想老，还是是怕老了没得砌模型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When I get older, losing my hair, many years from now, will you still be sending me If I'd been out till quarter to three, would you lock the door? Will you still need me? Will you still feed me when I'm 64?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想讲下一个小食啊， 好啊， 這個、小食咧几啱做一啲 party food 嘅。 来吧。 咁咧就系一个。牛油果三文鱼青瓜卷， 诶、欸，我中意喎， 系啊， 三文鱼我好中意食嘅，咁、牛油果咧。 就亦都好喜歡。 係 仲有青瓜，青瓜最緊要切絲。 係啊，嗱呢一次咧，佢就好似一個卷物咁樣咧，佢個外皮咧就係用青瓜嘅片咧，去到包成 嘅。哦，呢個我有陣時一啲 西餐廳 結婚啊之前咧，即係未會派杯酒俾你啊，跟住派啲餐前小食俾你咧，好中意用支牙籤篤住咯。 係冇錯，就係呢一個啦，完全就係呢個嘅做法。咁啊，其實好簡單，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咁譬如如果你話有朋友上嚟食飯啊，咁啊餐。餐前小食整呢个咧，必定令到佢觉得哇，有即系餐厅嘅水准喎、 啊。系、真系、啊。 点做呢？青瓜咧，你就买啲长身啲嗰啲啦，因为而家有啲温室西瓜点讲啦，青瓜温室青瓜咧咪好短嘅，咁你就拣翻啲长身啲嘅，系啦，因为你咧要将佢批即系刨片啊。即係成條咁樣刨出嚟，咁佢咧就一條搭住一條，一條搭住一條咁樣， 係 啦，咁樣做咗個底先，咁然後咧就喺上面咧搽一陣嗰啲叫做 cream cheese， 跟住就可以鋪嗰啲三文魚啦，同埋牛油果喺度。咁、如果你將嗰、那個青瓜片咧係打直咁樣一條搭一條，一條搭一條嘅，咁你咪打橫咁樣將佢卷翻咯，你明唔明啊？咁佢就會可以係啦， 因為我食過嘛。 係啦，你打橫咁樣將佢卷翻咧，咁佢就變咗一個係青瓜皮喺出面，但係裡面咧就卷住咗三文魚牛油果餡嘅。咁當然啦，你話裡面仲可以加多啲咩？你可以 夠啦，其實有陣時唔好即係夾硬加啲口感落去，亦夾硬加少少半粒橄欖咯。 係你可以加少少芝麻又得，即係等佢香啲咯。係啊，即係其實裡面咧已經夠好。因为那个 cream cheese 都已经有啲咸咸地嘅味道啦。 你夹硬咪加系啦，即系加半粒嗰啲腌制过嘅橄榄，可能喺个顶嗰度笃住佢。 同埋唔好太贪心，因为始终咧出面嗰个青瓜片咧，佢都系比较薄啊嘛，咁、所以里面咧又唔需要包太多馅嘅。系啦，咁啊卷完佢之后咧，卷住咗，你就好似头先阿 O 讲，佢话有啲牙签笃住嘛，你就笃翻实嗰啲开口嗰啲位，笃住佢之后咧，你就可以切翻一。卷卷系啦，一攋攋咁样样就可以上碟噶啦。咁其实咧个样系好靓仔嘅，真系好似喺西餐厅嗰度食。有时你食 buffet 咧，可能都会有呢啲嘅小食嘅。咁、原来喺屋企整咧，都系几样简单嘅材料买得到翻嚟咧，自己少少好似做手工咁样将佢包起。 不过心机嘢咯，系啦 ，Kitty 都讲咗个核心就系、喂，你喺屋企咁可能两口子，你整十嚿。就係真係要砌足篤足十下先啦，至少係咪先？整廿嚿篤足廿下噶咯喎。咁如果你話即係最好係咩咧？最好就係訓練你屋企嘅工人姐姐整。咁如果工人姐姐整咧，跟住咧佢一攞出嚟，譬如啊 Kitty 你中意攻打四方城咁樣啊，突然間姐姐我哋係咪有啲小食整咗？跟住阿姐姐突然間攞呢啲出嚟咧， 哇！即係好哇喎，係嘛？ 咁啊，大家去賞啦， 試一試佢嚇，睇下 輝哥的讚賞啊！今次真係。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同大家讲一啲非常贴身贴地嘅嘢。 喂，咁啊，芭比嘅造型好 colorful 啊，吓 系嘛？哎呀，你梗系知道我琴日去咗边 啊？开心开心， 系最紧要氹下自己开心啦。因为我都好耐冇打扮下自己啲头发啦， 系啊， 咪帮下佢扮下靓啦。 喂，其实整头都几嘥时间， 其实我都觉得系。但系咧，我想话咧，我琴日咧又系有少少系跌入咗一个陷阱嘅。 点解？ 因为个发型师第一句就问你：你想靓定系想唔靓啊？咁。跟住原來佢意思就係、是、 有得揀咩？係咪？係 啦，咁你如果入到嚟係俾錢想唔靚咧，咁你梗係答佢想靚。哦，咁想靚坐耐啲啦。 即係用開嘅呢、這個，即係話林小姐。 我買咗新個， 我新嘅。 係啊係啊。 哇！你試新嘢， 我都覺得自己好大膽啊！ 我近呢一兩年未轉過髮型師啊，頭髮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產品。 我都真係幾年冇轉髮型師。 係啊，你嗰個幾好睇啊 ，keep 得。 係，我就係覺得佢都整到我心入邊想要，咁就冇轉咯。 唔係，我嗰個髮型師咧，因為咁樣嘅，其實我對上一個髮型師。是跟了13年的了、由读书的时候跟到现在了。但 佢搬咗， 咁、所以冇办法啦，即系都系搵啲近近地咯。我又唔系好惊试新嘢嘅，我都系嗰句啦，即系剪衰咗咪笠顶帽咯。 咁、最紧要靓嘅，出嚟效果几好， 自己开心，自己开心。喂，但我今朝早想讲嘅咧，头先讲话好贴地同埋好贴身嘅嘢咧，系厕纸。嗱、因为咧最近咧，我自己就喺度留意嗱，我唔系讲话厕纸边个牌子好或者边个质地好，完全唔系讲呢一回事。咁、但系咧，我最近咧喺度留意紧咧，坊间一啲咧自己可以好自愈嘅一啲小手作同埋劳作，咁咧我就俾我揾到咧有一个咧话咧用100种方法嚟到利用你屋企嗰卷厕纸，跟住我又发觉哇都几千奇百趣，因为我本身咧就系想揾一啲劳作啊手工同小朋友玩嘅，咁劳作固之然都有啦，但系后屘咧我就已经完全偏离咗我本身个主轴啦，我就完全系去咗咧到底厕纸有啲咩用途嗰一边咧就吸引我多啲啦，跟住我发觉原来都几实用噶，嗱举个例啦，譬如好似之前打风咁样啦，咁好多时咧啲鞋啊袜啊咪会湿晒嘅，一般啲人咧就会谂都系用风筒吹干佢啦，或者咧就谂住处理咗对脚先，即系唔好噏住对袜啊或者系入边对鞋啊咁样啦，我真系估唔到咧，原来咧厕纸嗰个厕纸桶咧系可以咧除臭同埋咧吸湿咧吸得好快 嘅。 网上教咧嗱，如果你用完咗一个厕纸桶咧，或者如果有啲家庭咧，我见过系掹咗个厕纸桶出嚟，就剩翻卷厕纸继续晾住喺嗰个架嗰度嘅。咁、你就可以将嗰个厕纸桶咧就系垂直咁样切开。嗱，佢本身系一个圆桶型噶嘛，咁你就两端就系两个开嘅窿啦。咁就是第一个窿嗰度穿把铰丝入去，就向上切。就总之将佢劏开变成一个平面啦，跟住咧你就将佢变成一个锥形，咁啊即系其实一边尖一边就开口，好似我哋嗰啲饮水机嗰啲纸杯咁样咧。咁然后咧你只需要运用嗰个嘅锥形咧，咁佢就可以 fit 到你嗰个鞋嗰个鞋圈啦。咁你穿着入个鞋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咧有一个撑起对鞋嘅作用。 我谂到啦、即系半圆形咁样就怼翻落去个鞋面嗰度，至少可以吸咗鞋面嗰一啲水分。 水皮系啦，因为咧、你有冇见过嗰啲人咧卖纸皮咧，有时咪会喷水嘅。 系啊， 佢某一啲纸面咧都几索水噶嘛。咁原来咧坊间大部分嘅厕纸桶咧都属于一个索水嘅纸面，而且咧因为佢都比较厚身啲咧，佢都可以索到个鞋内拢嘅一啲水分嘅。 点会索到啊？佢嗰个 size 争好远噶，即系嗰个厕纸桶咧。 你剪开咗咧，你再塞翻入去咧，你就可以 fit 翻嗰个鞋嘅圈嗰个型啦。咪有啲似咧，你买新鞋嘅时候咧，咪有时咧人哋攞出嚟俾你试新鞋，小姐，跟住就会帮你掹个鞋入边咪有一嚿嘢咧，系可以塞胀你个鞋嘅鞋头嘅。咁、你个厕纸筒就可以塑造到类似嗰一嚿入边嗰个撑住嗰个鞋嗰个纸皮咧，或者嗰个胶咧嗰个形状，咁你就可以摄入去入边咧。咁如果真系再湿啲咧，如果你想去再干得透啲咧，你又可以再裹一块毛巾，又或者用翻嗰个厕纸。咁、你可以翘住嗰个厕纸筒，咁等佢厚身少少咧，就撑翻胀对鞋。咁呢个方法咧，又可以令到佢快啲吸湿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嗰个鞋咧，唔会话咧，因为湿咗之后咧，好多时嗰啲布料咪会歪啊，或者会塌咗落去嘅。咁你就可以将佢撑翻胀个鞋头，咁就唔会影响佢哋鞋变形啦。呢个方法我又觉得几好、 哦。呢、這个都几好，因为有阵时着啲布鞋咧，你唔着得耐咧，摆咗喺鞋柜嗰度咧，跟住个面咧就慢慢会走样， 凹咗啊， 地心吸力好犀利啊。 系啦，咁同埋咧，如果呢一个方法咧，你加少少坊间有啲除味嘅喷雾咧。咁落去个厕纸桶嗰度咧，因为佢你可以抌噶嘛，一次性用完之后，咁佢又可以令到你咧唔会话嗰对鞋湿完之后咧入边可能有阵噏味啦、或者会有细菌嘅滋生啦，咁都可以咁样配合去使用嘅。咁但系咧，我想话咧，我发觉最激奇嘅一样嘢咧，令到我发觉厕纸有呢个用途咧，竟然系攞嚟吹头发。嗱、原来咧， 咁纸碎咪湿晒咁黐晒个头。 嗱，我本身都系咁谂。 你讲个厕纸桶 系 嘛？ 唔系，我系讲厕纸 啊， 厕纸。 嗱，厕纸吹头发。 系啊。我睇嗰条片咧，嗰个厕纸咧，我望见个纸质咧都唔属于话好厚嗰种嘅。咁但系咧，嗱，佢原来个原理系咁样，佢就大概两格厕纸嘅长度份量啦。然后你就将嗰个厕纸咧折成一个条状，即系卷起佢啦。咁就自然会变得厚身一啲噶啦。然后咧，你就将嗰个咧。已经卷成咗长条形，大概好似一对筷子咁粗咁长咁上下啦。卷完之后，咁咧你就喺个发尾嗰度咧，就好似啲女士咧用嗰啲发卷咁啊，就开始卷上去，好似人哋电发咁咧。由个发尾开始卷，然后咧你剩翻厕纸两个嘅两端咧，你就可以将佢绑成一个蝴蝶结啦。 跟住咧， 厕纸绑蝴蝶结。 系啊，嗱，因为我头先讲话卷实咗 ，no， 当你卷到佢咁厚嘅时候咧，其实你嗰个条状咧，你再卷埋个头发咧，佢系好食力嘅。 但系佢湿咗噶嘛，个厕纸已经。 咁所以咪索住咗咯，系咪？ 索住咗系啦，然后你打个结，佢就会索实咗噶啦。因为你个头发其实都有个韧力噶嘛，如果你绑住个结嘅时候，其实个头发都会有嗰个韧力去啜住嗰张厕纸嘅。 咁做咗呢一个举措，点样对啲头发好，同埋点样吹头先啱咧？ 嗱，当你个头已经卷成咗一卷卷嘅卷物之后，好似一个寿司咁啊， 即系好似啲女士电发咁样， 系啦 系 啦系啦，就 系 卷成一嚿嚿之后咧，咁你个头就出现咗好多个厕纸嘅蝴蝶结啦。然后你再一次过咧，用个风筒去吹翻干你个头发。当你一放翻啲厕纸走嘅时候咧。你就会成为一个天然嘅，哇，好靓嘅大波浪卷卷头咯，系啊，哇、我觉得几得意，其实系 土发土发啲咯，土发啲咯，只能够讲系啊， 所以我话好贴地咯。 嗱、 這個， 我试唔到啊，崔健同交俾你试啊，你啲头发长少少系， 唔系即系细个咁样啫嘛，即系笨住条辫，即系湿湿地嘅时候，跟住就攞风筒吹干佢，即系等佢定咗个形， 跟住再拆翻散佢就挛啦。 系啦系啦系啦，不过而家叫做咧有一啲咁样嘅坊间土炮嘅卷发方法系用厕纸嘅，咁当然都有好多唔同嘅人都会攞厕纸嚟做劳作啦，好似啲咩厕纸花厕纸嗰啲毛毛虫咧，啲小朋友做劳作好中意搞一条咁样嘅毛毛虫出嚟。 依家又可以咯，即系上一两年咧，疫情咧严重嘅时候啊，唔可以啊，啲厕纸好贵噶嘛， 系好珍 贵。即系曾经有新闻话有啲人偷厕纸添啊，又去一卷卷咁样偷啊。 我 净记 得啲人冧到由底到顶，全部天花板都系厕纸，厕纸墙啊， 系啊， 唔知用晒 未咧佢哋。 唔知哦， 咁耐 堆咗个城堡出嚟嗰啲，唔知用晒未？ 唔系啊，可能咧逢年过节已经攞晒去探亲啦，即系而家唔买果篮啦，买厕纸啦， 做手信咁系咪？ 系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